而在一批民众早前撤离之后，俄军已经恢复轰炸。较早时从钢铁厂撤走的大约100名平民预计快将抵达乌克兰扎波罗热市，当地未有落入俄军手中。报道说他们避难两个月之后能够离开马里乌波尔是有关各方谈判的成果。另外，乌克兰地方当局说俄罗斯发射火箭炮攻击一条连接敖德萨部分地区与乌克兰南部其他地区的关键桥梁，呼吁居民不要外出。哈尔科夫州政府就宣布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即日起延长宵禁时间。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10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378.8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99.65跌2.45，腾讯控股379.6升2.2，美团175.1升3.1，京东集团255.6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73.26跌6毫，友邦保险77.85升1毫，快手66.2跌5.5，盈富基金21.12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827，瑞士法郎8.034，澳元5.565，加元6.107，新西兰元5.071，欧元8.261。每百日元对港元6.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港金报17,47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79美元，卖出186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风力楼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咁龙翔道去观塘前少少啦，近住彩虹村嗰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咁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嘅坏车咧，大约喺3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仲系好长噶，排到去西九龙走廊啦，近住海富苑。咁亦都影响到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广东道。重复多次啦，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都系咁长啦，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海富苑。咁另外一带嘅交通包括系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龙尾排到去广东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最主要原因都是受较早前东九龙走廊的坏车影响，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海富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返丽翔道的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的三号污水处理厂。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葵涌道上程长道支路方向观塘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日村日池楼、柴湾富恩花园7座、

文周星馳，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钟，风骚快活人。 礼拜二早晨，我是梁继昌。 大家好，我是瑞瑞。 早晨，强。我更简洁，点啊？ 梗系简洁啦，因为你一讲得多嘢，你开咗及着你啊嘛。 冇错啦，好似今朝早咁样，系咪？讲完之后话，人哋都哇咩？你同我讲啲乜嘢啊？ 即系咧，大家如果你嘅同事无端端咧，你翻工咧问你啦吓、喂，你有冇雀仔啊？咁样样，咁、你应该点答佢？ 但对方系一位男同事。 系啦，咁你点样答佢咧？咁样即系你开门见雀咁样，唔系开门见山啊？你咁咪喂，你有冇雀仔啊？咁样。 冇错。 系啊，咁于是咧，阿欣欣倒褪咗三步，流咗一滴汗出嚟，话你讲乜嘢啊？ 系啊，琴日放咗。个价啫，翻嚟即刻问我有冇奖？ 你话我哋有冇讲咗？你系咪咁问人先？ 系啊， 系 exactly 都系 exactly 系咁讲系咪？系啊，你个说话系点问噶？就是、欣欣啊， 欣欣啊，有冇奖啊？你唔系你有冇奖啊？咁上下啦， 系 咯， 系咯，系咯，咁其实就冇头冇尾嘅。咁跟住咧，当佢知道嘅点解佢会问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嘅话咧，大家都会发觉就系你似乎系咪前面少咗两句说话去交代一下你第三句说话点解会系一个 question mark 咧、 其实都唔使前面啊，你只要喺雀仔后边加。聲音效果啊，咁人哋已經知道你講咩，你有冇雀仔嘅聲音效果咁已經明白。 其實你好得意嘅，你講嘢係咪你屋企人其實明唔明白你講嘢噶？唔係我講真嘅喎、因為我都有啲朋友係咁噶，佢講完一大輪嘢，其實講緊啲乜嘢咧？你係會發覺嘅就係成件事裡面嘅話，佢淨係斬個中間或者斬咗個尾，你就唔知道係啦。因為成件事你係會有頭有尾有中間，我先至會知道嘅就係、譬如可能嗰件事有時間、人物、地點，佢可以 skip 曬，佢就去問你最後尾嘅一句嘢嘅、我又唔係你肚裡面嗰條蟲，我點知道你問我乜嘢？ 但係咧，阿 Sir 講個 point 都啱嘅，因為有啲屋企人大家生活得耐咗咧，佢會明白你斬一斬隻眼，譬如你指一指，佢知。哦，原來佢想攞嗰樣嘢，咁你遞俾佢，但係人哋唔明噶嘛，即係唔係個個同你一齊生活咗好耐？ 冇錯啦，唔係就算我係同你生活咗好耐都好啦，你問嗰條問題，我好可能你可以係指唔同嘅嘢噶嘛， 冇錯， 係咪？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好多嘢你係需要有一個交代，你究竟同我講緊個廁所啊，同我講緊食飯啊，定係講緊乜嘢噶嘛？冇嘅喎，冇頭冇尾，突然間就講就話，你話好唔好啊？咩好唔好啊？ 你有冇雀仔啊？ 跟住你就要再追翻去前邊。 咁我陣就諗啊，咦，我的確係有喎，但係你咪冇。 冇錯啦，你冇啲。一早就問我有冇雀仔，我點樣咧？係咪想俾你睇咧？咁樣係咪有冇帶只嬌鳳出嚟？其實我又收埋咗養住一隻嘅， 唔係佢嗰只係嬌鳳，係烏鴉黑色， 因為 黑色嘅烏鴉， 我 WhatsApp 咗俾佢， 哦， 係啦， 好唔緊要嚇，我都希望 佢睇咗， 打通呢個溝通嘅嚇渠道啫， 好溝通係啦，你其實有時講嘢都有呢個情況嘅，講完一輪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你講乜嘢嘅，今日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示範。We must have each day. Jackie 呢首 Jam 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节目，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49%，比较干燥啊。今日咧比较暖翻少少啦，吹和缓嘅偏北风，未来数天天色大致良好，气温会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啊。星期二啱放完假期嘅呢一个早上吓，唔知今日第一翻工啊或者翻学咧，会唔会特别觉得咦啲交通又开始咧有少少浓咯？ 又多啲同学翻学咯， 唔系多啲，系全部小朋友都已经翻学啦，你唔知道噶？ 我唔知啊， 放完暑假啦，佢哋 系啊，明白，即系一路翻到 提早的暑假， 冇错， 所以又会比较少少车龙啦。咁大家就吓早啲出门口又好似稳阵啲。 真系要放暑假要去到八月咯，系得两个礼拜嘅暑假啦，变咗短暑假啦， 会唔会有暑期作业做咧？ 嗯，咁样咯。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咧，即系啲小朋友，我谂今日都会好紧张啊，因为咧已经好耐冇， 家长 系啊，我哋揸车嘅朋友都好紧张，因为咧好繁忙啊，系啊，条马路变咗好繁忙，因为多咗好多保姆车，已经好耐冇见过。 因为一翻学就会多咗多保姆车啦、校车啦，家长亦都会要车小朋友啦， 小朋友翻学啦， 系繁忙咗嘅。 系啊，我谂放学都会咯，因为我哋呢一度落去咧，九龙塘又系好多学 校 区，有时候咧就早嗰轮，当然你唔需要担心啦。但系其实有时候我哋點解無端端前面咁塞嘅咁樣？原來就嗰啲車咧，全部都係喺嗰啲名校區嗰度， 係 啊，等啲小朋友放學咁樣咯。有時候見到啲小朋友咧放學嘅時候咧，啲鴨仔咁走出嚟， 好得意啊！落雨仲得意啊，著嗰啲雨褸啊，黃色嘅。 咁啊，今日嘅心情咧，雖然咧就覺得啊塞車翻咯，咁但係其實另一方面咧就覺得開心嘅，因為個城市開始咧即係回復翻個常軌啊， 上嚟 啊，係咪啊？你有冇呢個諗法啊？ 有呢一個諗法， 應該咁樣噶嘛？ 係啊，我都 唔係咧，揸出街好似呢個城市係咪好似啲電影裏邊嗰啲咧？ 係啊，又或者好似我咪自己係咪死咗咧？ 冇曬人 嘅，冇人 㗎， 成個城市啊，好似嗰啲咧，我哋睇嗰啲喪屍電影咁樣嘅， 都幾驚啊！嗬， 係 啊，所以我第一次覺得塞車其實都幾可愛啊，大家咪逼下咯，係咪？ 你話人係咪犯賤咧？ 唔好咁講， 嗰陣時候你會覺得哇，真係 因為我哋 提早啲出門口， 珍惜幸福啫， 真係嘅。你要係要冇咗，你翻翻嚟啦，你先至會知道你要好好地咁樣去珍惜你有嘅時候。 知唔知啊，馬小強？ 知道。 有冇雀仔啊？你 佢有嘅，佢有嘅。呢只咩雀嚟噶？你養開 雕。 识唔识唱歌噶？应该唔识啦， 唔识 主人都唔识，佢又点会识唱咧？系嘛？ 啊，系好喎，你讲得 系咪？ 系咯。好啦，喂，顺便讲下今日咧，我哋讨论区咧就系关于手信。 哇！ 手信咧就唔系话你有冇 keep promise 嗰啲手信，系即系去旅行嗰啲叫 souvenir 嘅手信。 系啊， 大家就可以喺网上咧又留言下啦，各方面都可以讲。 我自憎就系人哋咧知道你去边度旅行咧，跟住叫你帮佢买嘢。 我从来都唔会。 嗰啲唔算叫手信啊，嗬？ 系啊。 托你买嘢咧，你有冇试过？ 点解唔算手信呢？我想问。 因为唔系你自己买嚟送俾佢噶嘛，系譬如可能佢知道你要去日本啊，咁就话啊，唔知边度边度啊，嗰啲彩妆店啊，有一只嗰啲咁嘅眼药水啊，最兴噶啦，香港冇得卖噶。 佢又 你去帮我扫十支八支 翻嚟。总有人有呢啲 啊， 你有冇系咪啊？你一定有噶。 日本版嘅波鞋啊、衫啊，系好烦。 我真系一定唔会帮。 咩某只牌子嘅润肤水啊、面膜？面膜啊，咩蜗牛面膜？我记得有一年好兴嘅蜗牛，系啊系蜗牛面膜， 我买唔少翻嚟啊， 系啊 系啊，嗰啲咩美白嗰啲， 但我想 问， 其实即系香港冇得卖嘅咩？ 系嗰阵时候系香港未有代理。 咁跟住你就會哇，成個夾咧，人哋真係以為你好似走私咁樣咯。我全部都係買翻嚟俾朋友噶，但係個個都係託你啦。咁其實講真，你話面膜咁樣，佢一 pack 又唔係真係好麻煩。橫掂我都去買開噶，我咪幫你買咯。但你買開嘅話咧，你就真係大件事啦，就個個都託你。咁但你就唔好意思啊！我幫得呢一個嘅話，我又冇理由唔幫阿 B， 幫得阿 B 嘅話唔幫阿 C， 所以我就覺得呢啲嘢就真係好。 關於手信呢一樣嘢，真係有喜有悲嚇。咁有啲人咧買咗啲好中意嘅，或者買翻嚟，咦喺邊度買㗎？即係你有種、有種光榮嚇，係咧、大到先買啊！但係都買啲手信，人會笑你咩咁都買㗎？你咁樣 手信真係可以奇形怪狀嘅， 冇錯啊！ 我真係咩都得㗎。 冇錯，一陣間有啲咩就好，繼續咧喺呢個 Facebook 留言啦。 好 啦，今日講到手信咧，我又諗起。真係好想去旅行啊！講到旅行咧，講到酒店咁樣， 最中意，最中意住酒店， 係咪啊？ 最中意食酒店嗰啲早餐，好靚。 你最中意酒店係邊方面嘅嘢 啊？ 即係你最着重啊！即係最着重乜嘢啊？係嘛？你意思係 張牀？ 果然係你啊！ 係啊，我都係咁話。 喂，瞓覺 張牀有幾大分別咧？嗱， 我不如話每人講下，我最中意咧酒店嘅泳池，因為通常酒店泳池咧。不過我去嗰啲通常係嗰啲東南亞國家啦，我中意嗰啲咧泳池側邊有啲椰林樹影啊，即係嗰啲係有個吧， 可以潛埋去，跟住可以飲杯嘢。我梗係知邊啲啦，你最中意噶啦，係咪？同個女朋友，你嗰啲就唔係小女朋友，係你哋係女朋友， 冇個小， 你唔會有小女朋友， 只有佢得先， 就佢先至可以嘅啫，係啦。 咁點解你同小 係 啊？點解你同女朋友小女朋友喺張牀做咩？ 去嘅時候嘅話， 點解咁中意張牀？ 一嚟就 check 張牀啦，係咪？ 係啊， 成個人砰咁 啊！你咧，阿娟 係啦，就擁佢埋， 睇下彈唔彈先？ 係咪啊？點解咁緊張？ 阿娟一定彈嘅，你放心。 張牀啊， 張牀咪咯，講緊 咪張牀啦。嗱，張牀咧，如果 嗰啲嗰啲。 大床咧， 系咪咁话大床？ 系有真系有测试，我最憎两张拼埋嗰啲大床，我好憎。有啊， 哦， 即系两张嗰啲，譬如话四尺拼一张叫八尺嗰啲床，我最憎。我通常一定要一张真正嘅大床，真正嘅大床。 咁你订房嘅时候，你就讲明噶嘛？ 唔系，有啲真系当两张单人床拼埋就当一张大床噶，系啊。 其实都唔太大问题啫， 系 中间有条罅喺度嘛， 你上面烧嘢食 啫。 系啊，可有几？ 你又唔会跌落地？ 唔系就 系咯，你上面 做乜嘢啊？我唔 中意瞓到有条罅度咯。 哦，咁你咪可以瞓。 但系佢你 都 识讲啦，四尺加四尺八尺， 系啊， 你点会跌落条罅？如果佢八尺咁宽，你都跌落条罅，咁你真系抵死啦！ 系啊， 抵死， 贱肉一劈啊！ 四尺加四尺，你都可以跌落中间嗰条罅仔， 可能啦。 咁咯，系啊。咁另外我最中意最着緊就係話酒店嘅早餐，因為我好中意食 我都中意酒店嘅早餐。 係啊，仲要一杯橙汁，一杯咖啡 嗰啲咧， 好開心啊！ 冇錯冇錯， 即係啲酒店我覺得最開心。 因為咧，佢哋啲早餐咧通常係 buffet 啦。如果講 buffet， 乜都有， 乜都有啦。你係中意食下中又得，西又得，但係你屋企唔會咁 係啊， 咁多嘢俾你揀嘛。 又食下生果又得， 係啦 又得， 屋企整碟腸粉 早餐就會開心。 係啊，酒店食早餐非常開心。 我都會中意酒店嘅早餐咯，但我係一定食嘅。有啲人係唔會噶嘛， 因為唔想起身。 係啦，通常嘅就係你走酒店嘅早餐都係九點半過後，佢就要開始慢慢收嘢啦。 十到十點嘅啫。 係啊，我係死都會食咗早餐之後，跟住再瞓。 咩錯？ 你知唔知最辛苦係乜嘢？ 點啊？ 就係你一扎醒。九點八啦，你撲落去好快，喺佢即將收緊嘅時候，咪住我要呢啲， 佢會好憎你噶咁樣。 但我都唔中意 煎蛋 嗰 個哥哥都已經走咗啦， 佢又 訂雞蛋，一定有一個煎蛋嘅哥哥 啫 嘛， 即係你見到有啲已經旅客已經拎 back 走人， 係啦， 剩低兩三台食到已經狼，即係嗰啲咩杯盤 狼藉， 你先啱啱頭亂亂咁走落嚟，快啲，你攞乜嘢我攞？ 我寧願唔食啦， 我唔會噶，我會淨係七點鐘，佢一開始我就即刻落去噶啦。 早餐係真係要慢慢攤。 同埋你唔知點解你落到去佢嗰個 coffee shop 咧，嗰陣咖啡味逼人而來，跟住你見到啲人好悠閒咁，個個都唔係咁趕嘅。 仲有嗰啲，仲有嗰啲咧輪迴烤麵包啊！ 係啊， 你知邊啲啊？ 我知啊， 有個機轉下轉啊，一個輪迴烤麵包。 你就擺啲嘢上去啊嘛。 係啊， 你唔識烤就黑掹掹嘅。 仲可以夾人哋隔離嗰啲。 唔會黑掹掹㗎，嗰啲輪迴麵包烤機 有啲。啲唔識烘咧， 點會唔識劈落去啫？ 佢會咁嘅，佢會咁嘅。 唔係你知我邊啲啊？ 我梗係知啦， 一條輸送帶 嚟，我從來冇烘窿過呢啲咁嘅輪迴輸送帶。 點會烘得窿？ 你哋有冇反轉兩邊烘咧？ 佢轮回 佢唔使反转两边看噶，黄生 碌碌碌碌出嚟，啪跌咗落， 佢就会跌落去噶啦嘛。 但系你净系看一边， 通常佢讲咩咧，都有人话系啊系啊会咁嘅。 点需要轮回两边看啫？ 反转去咯。 佢冇得反嘅，佢入咗个轮回带里边嘅，你 我知。 咁跟住佢去到嗰个带嗰度，去到悬崖嗰度，佢就跌落嚟，佢已经好翻，已经系食得噶啦嘛，好翻食得噶啦，已经你明唔明啊？点 解会碌 咧？我真系唔明。 哦，即系佢嘅意思嘅就系，如果系嗰啲一块嘅方包，佢系要两边都脆，咁所以咧，你就你如果你 多次啊， 再抌多次就 系啊，再抌 咁样就 flip 佢咁样咯， 一次够噶啦， 系啊，算啦。 佢咩都攞多啲， 佢嗰啲嘢系好奇怪嘅，唔系一般人能够理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今个月19号起实施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重开酒吧、酒馆、夜店、夜总会、麻雀天狗、邮轮，但是有限制。例如酒吧和酒馆容许营业至到凌晨两点和四人一台。食肆堂食时间由现时晚上十点延长至到午夜十二点，每台四人增加至八人，宴会人数上限放宽至120人，部分处所人数上限亦都会放宽，包括戏院入场人数由最多50%增加至85%，戏院内可以饮食。林郑月娥话：考虑到现时疫情相对稳定，同埋市民嘅诉求，部分措施会提早喺今个星期四凌晨起落实。 考虑到疫情嘅相对稳定啦，同埋市民喺呢一段时间嘅强烈诉求，我而家进一步宣布，以下三项系属于第二阶段社交距离嘅措施，将会提早两个礼拜生效，亦即系话喺今个礼拜四。五月五日的凌晨咧就開始生效。呢三類提早實施的措施包括重開泳池、沙灘、水上樂園同埋水上運動中心。第二，市民在戶外的運動場所，包括係網球場啦，或者係籃球場啦，進行運動的時候，或者在戶外的其他公眾地方進行劇烈運動。例如跑步的時候，又或者是去郊野公園的時候，是不需要再佩戴口罩了。第三，鑑於母親節就來了，所以我會提早開放餐飲處所，每台可以坐八人，這個的措施希望市民有一個愉快的母親節。但我必須在這裡強調，所有的措施都是要建基於疫苗通行證。疫苗通行證已經進入了第二階段，換句話說，現在進入去需要疫苗通行證的處所，市民是需要打了兩針的，到這個月底就是第三階段，市民是需要打了第三針的。 政府宣布已經成立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致力確保兩屆政府順利交接。原行政署长郑中伟今日起出任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秘书长。政府发言人话，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设有5名首长级人员和超过20名非首长级人员。现时政府已经调派公务员出任其中4个首长级职位，包括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秘书长、后任行政长官的私人秘书、副私人秘书和新闻秘书。發言人說，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將會協助後任行政長官進行幾方面主要工作，包括組建新一屆政府的政治領導團隊，在他的選舉政綱的基礎上籌備制定新政府的施政計劃，與現屆政府做好交接工作，包括與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有關的重要活動，以及廣泛聯繫社會各界出席各類活動。 兰州野生动物园寻日有观光车失控翻侧，车上部分游客跌落排水道，至今造成两人死亡，14人受伤。动物园宣布今日起暂停开放，进行安全工作，进行隐患大排查，已经购票游客可以申请退票或者延期游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89点，跌99点，总成交金额486亿1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9.75元，跌2.35元；腾讯控股377.8元，升4元；美团175元，升3元；京东集团252.6元，跌13元；恒生中国企业73.3元，跌5.6元；友邦保险77.25元，跌5元；快手67.75元，系升1元；盈富基金21.1元，跌1.2元；港交所339.8元，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01，瑞士法郎0.977，加元1.284，人民币6.671，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港金报17,47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75美元，卖出1,86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而家启德隧道啦，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芜湖街。就是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咁龍尾排到去東九龍走廊近住芜湖街。咁較早前東九龍走廊去觀塘方向啊，近住新樓街慢線嘅壞車就已經拖走咗。咁另外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對出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喺一分鐘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一段比較慢車，咁再前少少啦，近住彩虹村嗰段都係車多，龍尾就喺虎山道橋底。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返丽祥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海丽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会一段挤塞车龙呢，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葵涌道上城墙道支路方向观塘、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影响住市民嘅生活，亦都影响咗各行各业嘅经营。地产业点样面对疫情带嚟嘅挑战呢？今集我哋请嚟地产界嘅代表同我哋分享。 整个世界嘅趋势咧，都系资讯科技啦。好在我哋有个网络平台，有个 VR 影像俾客人嘅选择。 企划未来，亦知蜕变。主持梁学希，逢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伦。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 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讲开咧，呢个酒店嘅早餐咧，我谂系好多年前咧，系有一件喺新加坡咧，我都唔记得啦。但嗰样唔重要吓，即系总之食酒店嘅早餐发生嘅事。咁、我就见到有个阿朱妈咧，即系嗰啲韩国嘅中年妈妈啦、大妈啦咁样。咁咧佢就喺一托嘅杯嗰度攞咗只杯斟一个橙汁饮咁啦。咪饮完之后咧，就将佢倒翻转，摆翻落嗰托干净杯度啦，咁样样。 哇！ 咁当时咧就嗰、个 waiter 即刻阻止，no， 咁攞翻走啦咁。啊，而家但系咁多年之后，我谂啊，其实佢哋系咪一个本土，佢哋系惯咗系咁嘅咧？会唔会咧？可能我真系唔知啊，因为有啲嘢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完全系 dead 系 no 嘅，但系可能对于某啲年纪、某啲人、某啲国籍嘅人，我哋平时都系咁嘅啦，屋企都系咁嘅啦，咁样。唔会分嘅，会唔会咧？可能，会唔会咧？唔知道。 但系你屋企我都唔会噶，就算我饮完之后嘅话，我都唔会就系洗摆翻佢，系啊，至少 橙汁啊嘛饮。 又或者我就会摆喺个洗手盆度咯，系咪？洗咗之后，攞完之后，你都系会晾干佢噶嘛。 好记得咯，咁亦都当时嗰个 waiter 好彩咋， 就 no 拎翻走嗰只杯咁咯，系啊。 但系又咁嘅，有时其实你都要经历过一啲大乡里嘅时候噶，会唔会啊？ 啊会啊！ 即系你有时你可能搭飞机，你都搭飞机，你都唔知啦。 第一次搭飞机啊，系啊。 第一次去酒店房嗰啲有啲奇怪嘅嘢出現咗，你都唔知道，咁點解會咁噶？你都會噶啦，又唔好意思問人，又驚人哋話你大鄉里。係 啊， 有啲酒店房咧，佢比較舊嗰啲，啲冷氣咧好難開喎。 係啊， 可以開極都好似好熱咁， 即 係掹嚟掹去嗰條嘢都唔喐嘅。即係我知嗰個病啊，你唔好又笑啦。 啊哈， 係啊， 係啊，誒嗰條嘢係嘅，嗰條嘢好細條噶嘛。跟住就系你妈，你又唔知道究竟 墙上边， 我梗系知啦， 我知有个盒仔， 我哋系差唔多年纪，我哋知嗰个咩，有个盒仔，跟住有条嘢，跟住你就会见到佢有啲黑度嘅，都有啲咩二十几、三十，但系你永远你都唔知究竟我而家系几多度咧，你唔知噶嘛？ 点解开嘅？第一好似听落冇风，冇风 系啊， 冇风声嘅， 有人擒上去攞只手， 系啊，冇啊，冇风，跟住你又就调校嗰条嘢，跟住你调校嗰条嘢之后嘅话咧，你突然间听到佢突一声，哦，着咗啦。系啦，但 系 翻到嚟都 酒店先会咁， 冇啦而家。 新式嗰啲通常都唔 新式嗰啲我都唔识噶， 冇得教添啊有啲。 新式嗰啲我都唔识噶，有时你见到佢就你系咪一揿到嗰阵好啦，咁啊变咗就系十八度咁先算啦。点解知你一行开嘅时候佢又跳？诶，点解无端端跳翻廿四度？ 我问过人啦，佢话系内置已经系二十四度。 我知，咁你就唔好 点解要内置廿四度啊？ 我扮可以自己搞， 我都觉得系啊， 冇得 拣 嘅咩？ 好蠢 的， 冇得揀嘅， 同埋我或者我唔中意廿四咧，我中意十八，我中意凍咧。 冇錯啦，我中意雪人著， 係咯， 係啊，著羽絨咧，咁樣你唔俾咁樣。 內置廿四， 係啊，係啊，你知我講咩啦？ 我知係啊， 撳，然之後佢自己又跳翻去嗰個好熱嗰個度數。係 啊， 有啲電視又好難搞啊，你有冇試過？ 其實係咪有鬼啊？你嗰間房 唔係啊，我要叫啲人嚟幫我開電視啊！我真係試過好蠢嘅， 點解啊？ 唔知點解喎，開唔到啊！同埋國內嗰時有啲電視機咧，要開著個機頂盒先可以開到個電視。 唔知㗎，即係可能係 真 係， 因為 你 知啊，阿 馬生咧，佢來回好多世界各地，咩尼羅河嗰啲咁樣，咁所以 都未去過嘅。係 啊，我哋 熱帶雨林嘅地方， 唔可以同佢爭拗㗎。係 係，我係啦，冇錯。我諗我哋真係孤陋寡聞啦，係咪？我哋真係唔知。 佢學麵包又學窿嘅， 係咯，好奇怪啊！佢嗰個無限輪迴麵包機， 無限輪迴麵包機係咪先？ 你係個人黑咩？即係連個麵包都停喺度唔喐。 系都好窿， 系 都好窿， 俾你食。 点啊？系 酒店嗰个水花洒，我有时都唔识开。 边个花洒？ 咪冲凉嗰支花洒啦。有时 系啊， 有啲如果你简单拧啊，或者剔起去就。 其实佢都系挪去都 系 个方向问题啫。 我试过 左右，唔系 吹 就掹噶啦。 系啊， 成支正方形柱状嘅。即係左手一個，右手一個，即係肯定係一個熱水一個凍水。 當然啦， 一個柱狀。 我知，咁你咪扭下佢咯， 你咪扭下 佢 咯， 真係扭唔到。 係啊，掹咧，掹上掹落。 最後你揾唔揾到答案咧？ 最後揾到啊！ 係點啊？ 係點樣？ 掹佢上嚟咯。 咁咪系咯， 系啊， 佢总会有一个方向执到噶嘛。 我咪话唔系左右，唔系掹佢推噶啦。 系啊，冇错，唔系上去落，唔系左右噶啦，系咪咁讲啊？仲会有咩方位啊？ 系咯， 系啊， 同生仔 都 唔上下啫。 偏西较南边少少四十五度角，你知唔知 啊？睇到 卡声，扭， 好似啲密码嗰啲夹埋。 你去啲乜嘢酒店啊？你嗰啲嘢我完全冇遇过，好高档啊！你嗰啲好劲啊！带我去啊，下次。 咁唔紧要啊，你咪叫佢上嚟同你搞咯。 肉酸啊 嘛！你冇嘢嘛，开个花洒又唔识， 好肉酸， 冷气又唔识，大佬你点同佢旅行啊？ 仲有有啲我听闻以前有啲酒店咧，佢雪柜嗰啲唔好攞出嚟睇下咩嚟。 系啊，一攞出嚟就叮计钱噶啦， 计钱啊，佢当你用咗噶啦，食咗噶啦。 嗰间嘢好搵笨酒店啊，你一掹出嚟啊，睇下呢罐咩，一掹出嚟就已经系 啦。好认真喎，我梗系听过啦，但好彩我未试过。 系嘛？ 系。 我宁愿嗰啲酒店咧，雪柜系冇嘢嘅，我自己中意买咩摆落去饮， 嗰啲就比较好啲， 系咪先？你边个吉雪柜我算？ 但有时会同佢交换噶，你有冇试过？ 我都试过， 先饮咗先，跟住 再摆翻落去， 一模一样。你知我试过有一次啊，我出嚟买啊，点不知原来咧就同一样嘅，虽然系平好多啊，跟住佢话俾我听嘅就系我系知道你喺出边度买啲嚟摆翻嚟，因为咧佢系有一啲标志或者系有一啲嘢咧喺出边度街买嗰啲系冇嘅。 咁点啊？ 咁 收唔收你钱啊？ 佢照收我钱咯。咁你真系饮咗我 mini bar嘅果汁可乐吗？ 咁你有冇攞翻走啊？你嗰支 我冇啦，我仲攞咩嘢啫？系咪先？ 你咪蚀俾佢 系啊？ 系啊，系啊，佢就话唔好意思啊，小姐，我知道你哋喺出边就其实饮咗我哋 mini bar 嘅果汁汽水。 其实佢唔装咗啲细路电视望住你噶？ 唔知啊，但系佢话佢因为咧系有唔 因为真系差好远噶。 我系佢，我攞翻走嗰支汽水啦。 你梗系会啦， 我一定会。 我點解攞住個玻璃樽走啫？ 馬叔啊，你知唔知咧？有時咧，譬如你旅行完七日咁先算啦，你總會買定啲汽水啊、啤酒啊咩都啦。 有時咧，飲唔曬 嘅，好掙扎嘅。你攞哇，即係嗰啲好重嘅嗰啲罐裝飲物，你唔攞。哎呀， 好 似益咗佢咁样， 系啊！ 有时咧拎到机场，算啦，最后都系抌咗。 系啊，我都试过， 即系好挣扎噶，大佬。 我试过去清迈，跟住又唔知点解喺超级市场嗰度咧，发现咗有一支橙汁，但系咧佢每一七一买嘅话咧就一公升。 系啊， 咁跟住 你 去到嗰时候，你觉得唔紧要咩？我喺呢度七日 系 咩？ 系啊，你以为就饮得晒？ 系啦，我以为饮得晒啦，点不知你系饮唔晒嘅。到最后尾最后尾嗰日嘅话，就系大家灌咕碌咕碌。 系啊，经常就系因为咁样。 就系咁噶啦，临走前唔该怼咗佢。 系啊。但你唔觉得算啦，不如由佢啦，系咪先？ 系有时舍得噶， 系啊，我又试过啦，成个西瓜摆喺膊头食。 西瓜， 西瓜摆到雪柜啊！ 我都试过，人哋个 mini bar 度真系 有啲大嘅雪柜。 我最中意买啲生果翻嘢，买成班朋友一齐食噶啦。但系即系剩翻喺度，我快啲食。 最狼狈系乜嘢咧？你中间要换酒店啊！你左楞右楞右手个西瓜，呢度称住个木瓜， 系跟住有只菠萝， 有菠萝，仲有一 只 蕉，仲有一排蕉挂喺个膊头咁样样。 仲有，你有冇蕉头走咧？去食人哋啲铺飞嘅就会攞人哋， 有啊。 攞 两只面包走都有啊！有啊， 其实我唔系食噶，攞出喂雀仔啊，因为我记得咧，出边有啲雀仔咧，好中意啲游人咧，俾啲面包碎佢，咁啊喺个面包嗰个巴度攞个面包仔出去喂雀仔咁。 啲雀仔揾食都好艰难嘅。 系啊，你有冇雀仔啊？ 系啊， 你有冇喂你自己只雀仔啊？咁 日日都喂， 应该都有嘅。 冇错， 你冇嘅咩？ 我绝对 你得闲要俾啲水佢饮。 佢自己揾嘢食。 好啦，听下风骚快活人讲咩啊？ 只雀仔自己搵食， 系时候要食雀粟啦。 咁啊，越食越缩咯。 网上情，人生交叉点。好多人以为人生的路只得两条，一条啱，一条错。其实一旦选择的结果如果不如预期，就会后悔了。哎呀，揀了一条不啱的路添。其实如果你不揀它，不行一次，又怎知道自己是错呢？不过同你讲，生命不是对错分明。反为当你揀了一条路之后，要用你的力量将这条路由不啱变成啱。每个人生的交叉点都没有真正好或者坏，没有真正的啱或者错。每一条道路都有不同的风景，只要你将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那就永远不会行错路。又或者问下大家，如果有一件事你不做会遗憾，做了会后悔，你会做定不做呢？例如生了个小朋友，告诉你这个小朋友只有50岁命，那你会不会宁愿不生他出来呢？又或者如果知道你爱的这个人最后会跟你分离，你会不会拒绝跟他继续拍拖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拒绝，宁可遗憾不要后悔。但是一段感情是不是因为结束了他就变得毫无价值呢？生命是不是因为会死亡就变得毫无意义呢？当然不会了。行山的人最后都要落山，那是不是这样就不行山？白天最后都会变成黑夜，那白天是不是没有意义呢？吃完一餐非常好的早餐、午餐、晚餐之后，你又会再肚饿的了，那是不是反正都会再肚饿就不好吃呢？生命亦都不会因为最后我们要死亡，那干脆就算了，将生命求其地活了。生命的可贵就在这里了，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仍然会乐观地勇往直前，感情去爱。感情的付出有时可能没办法回收，爱过就是一种完成。亲密的人或者会离去，但是美好的回忆会永远留下。当你年岁渐长，回顾过往，你会发觉虽然很多人很多事已经改变了，但是你活过你的生命已经足够。人生的交叉点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选择，没一定啱或者一定错。选择了这条路，选择了这个人，尽力用你的力量是活得开心，活得精彩，那这个选择就已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真诚心是长远。夫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管 减匀，成败不去算。 新增20宗死亡病例，全部属于本土病例，都在上海。在368宗本土确诊病例方面，上海占274宗，北京51宗，黑龙江13宗等。在5647宗本土无症状个案之中，上海占5395宗，辽宁79宗，浙江34宗等。內地至今累計217,000多宗確診病例，5112名患者不治，196,000多人康復出院。歐盟成員國的能源官員當地星期一在布魯塞爾開會，就俄羅斯早前暫停向波蘭和保加利亞供應天然氣的決定商討應對方案，並重點討論是不是逐步對俄羅斯實施石油禁運。在会后，欧盟能源事务专员西姆森形容，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暂停向波兰和保加利亚供应天然气是目前危机的转捩点，警告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停止供气的国家。西姆森又说，虽然欧洲的天然气供应目前未面对即时威胁，但在不确定的局势之下，成员国应该提升自身应变计划，在冬季之前建立足够的天然气库存，并在俄罗斯化石燃料以外寻求更多样化的能源供应途径。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 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24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574.3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1元跌1.1，腾讯控股379.8升2.4，美团176.4升4.4，京东集团256.2跌9.4，恒生中国企业73.8跌6仙，港交所345.6升7.8。啱啱转咗系报345.8升8元，快手67.95升1.2，盈富基金21.24升2仙，友邦保险77.65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828，瑞士法郎8.032，澳元5.565，加元6.109，新西兰元5.072，欧元8.249。每百日元兑港元6.0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07。港金报17,47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64美元，卖出1,86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启德隧道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启德隧道去观塘近住管道入口那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由于有警察护送行动，部分的路段现在比较挤塞，包括就是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湾仔交汇处；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湾仔交汇处；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返上去花园道近住中银大厦，就是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近住中银大厦。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之路去观塘，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翠林村、辉林楼、沙田滨景花园五座、马鞍山锦泰苑、锦文阁、长沙环海乐苑、海同阁、柴湾富景花园七座、元朗新时代广场三座、天水围天瑞村瑞才楼、长沙环星月居三座、将军澳 Monterey 一座。 我们会用一些很可爱的女仔相 主动去撩你，有时又会作一个楚楚可怜的背景。 什么被男朋友飞了啊？根本就讲大话。 我没深究过他讲的是真定假，而很快我们都越来越熟啊。 是他撩我先的，他说想跟我玩 cam。 我有讲过约他吃饭的，不过他说想玩视像，说见了一次面先。 就是这样，我开了个 cam，他开始引我，我仲同佢一齐， 等我仲要人得咗。 几日之后，佢 send 咗一段我裸露嘅影片，系上次我哋裸聊时候嘅片。 佢开始勒索我，要我嗰啲钱去佢海外嘅虚拟银行户口啊！ 由一开始几万，到之后越要越多，最后我俾人呃咗， 系90万啊！ 乜而家啲人咁易呃噶？ 决定。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又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40%， 越嚟越暖。 冇错啦，每逢礼拜二咧，我哋都会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嘅就系我哋嘅讨论区。今日我哋嘅 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手信。 冇错啦，呢一样我相信去旅行嚟讲咧，即系都 唔多好少啦，买嘅 点都会接触嘅， 点 都会接，因为你会忍唔住嘅。 系啊， 冇错。 甚至系你唔知点解你要去到嗰度吓，突然之间啊饮咗杯咖啡， 停咧嗰啲人拉住一抽咁样，系咁敲你个玻璃。有啲人怕烦咧，算啦算啦，又唔系贵咁样，但买翻嚟系超冇用嘅， 系啊， 挂喺幅墙度咯。 嗯哼。好啦，咁其实我头先有讲到嘅就係话即係唔同嘅手信啦，咁不如我哋都讲下嘅就係其实我哋有买过啲乜嘢唔同类型嘅手信啦，好怪异嘅，又或者有啲咩事发生过嘅，咁我哋都可以分享下个噃。 係啦。 大家都可以喺我哋个 Facebook 度留言㗎吓。 冇错啦。 你讲 先啦。 我有一次呢去佛山做嘢，石湾嗰啲陶瓷好出名。 係呀， 石湾陶瓷。 好出名，咁就去做一个石湾陶瓷的学校嗰度参观，哇！我见到一个好靓嘅，叫老子骑 咩咩？ 老子骑 骑牛 啊吓！ 老子骑牛， 一只老子，跟住下边就骑住只牛， 系佢好靓嘅， 因为老子系骑住只牛周围去 啊嘛，好靓喎！哇，一睇好中意，咁我问佢喂几多钱啊？ 但你买呢啲咧，你唔惊运送期间会打烂？ 唔系，佢劈得好好嘅，佢有个发泡胶盒。 唔谂噶啦， 唔谂噶啦，系啊！ 即系点解咧？我系比较惊青嘅，我成日觉得呢啲打得烂嘅手信咧，我系会要谂多一阵嘅，因为 唔系噶，我明佢讲乜啊？你睇啱咗合眼。我试过有一次在灵隐寺嗰度攞咗一个嘅就观音像翻嚟，我哋要买啊！ 你 真系 真系啊！因为你旅行你唔系净一日半日，你第一日买完嗰嚿即系唔知咩啦，咩观音像或者你嗰个老子骑牛，你6日都要挂住佢啊，拎住上落车好烦噶。 啱啊， 系啊，我明啊， 啱啊， 但系到你买咗嘅时候，你先至会后悔噶嘛。 我觉得真系好靓。即係有時你好似 大 嗰個，哇！只牛都我諗有8寸啊，佢騎埋上去我 一尺到啦， 係啦，一嚿好重嘅， 都重啦， 重㗎，係 啊， 咁佢幫我劈好曬㗎嘛，又定 住，冇事嘅， 冇事冇事冇事， 包好佢，係 啊，真係包得好乾淨嘅，咁 跟住。 我唔記得咗200几蚊，好抵，好平，即係我嚟講， 香港買唔到啦， 冇可能，千千聲。吓，哇！即系夜晚翻酒店，实系拆俾啲人睇啦。哇，好靓啊，好靓啊！听日可唔可以带我哋去买啊？我啊好啊，咁嗰间学校，因为我哋去做嘢啊嘛。第二日再去，校长，我哋又想嚟 参观下 老子骑牛， 冇咯喎，系嘛？ 啊，真系 系啦， 冇咯喎。 哇，咁你咪好开心？ 我好开心啊！ 你系咪拉屎一个？ 系啊，咁佢话不过咁， 有老子骑马、老子骑狗同埋老子骑狐狸。 系啦，你要唔要啊？系啊，再唔系嘅话，庄子都有，但系老子就 卖子都有，精子骑牛你要唔要啊？吓， 佢 仲有老妈子骑牛你要唔要啊？咩子都有， 系啊，又有子子骑牛都有。 系啦，咩都就系话 你家姐骑牛， 佢就系话 冇啦。个师傅嗰啲冇啦，不过学生嗰啲你又冇趣要啊？ 学生梗系 唔要啦， 系啊， 老子梗歪零歪正 啦，你 因为我学陶瓷，我知系咩回事啊嘛， 只牛边只马咁样， 系啦，冇咗，唔知咩嚟嘅。 跟住你去睇下啦，即系睇下咯，冇所谓啦。佢话你哋啱嘅，送俾你又得， 梗系啦，因为 嗰啲其實冇用噶嘛，你擺喺檔拆嘅。 好似你話齋， 我都係咁啊，左訂嘅，我要攞翻屋企。 肥仔嚟噶， 嚇老子食肥咗係嘛？ 係啊，好似你話齋嗰個即係牛唔似牛，馬唔似馬咁樣，唔知買嚟做乜嘢？結果我哋就真係冇買到啦。係啊，因為我 有冇老夫子鏡？就变咗大花猪颈啊！ 嗰只都唔系牛啦，已经。 你仲有冇 keep 啊？而家 我有啊，好靓嘅， 仲喺度啊。 系啊，因为佢有牛整得好靓，佢牛嘅表面咧， 水牛嚟啊嘛， 系一混一混有 texture， 梗 系 有啦， 就唔系有啲 牛 系滑身嘅。 有咩？ 有，即系有两种。 即系做埋嗰个皮纹， 有 啊， 一定会整埋嘅。 好靓，好靓，好靓！但系当然我嗰个老子就冇呢啲啦，但系真系好靓嘅。咁佢哋一睇话，哎，咁唔要啦，算啦，咁样。 系啦， 系啊，跟住人出高价想要我个，我唔要，唔买。呢个系我 你唔似， 系啊， 咩 未够高价？ 系啊，未够高价。 你四 万 蚊， 系啊，我就谂下， 一定 四万一定即刻。 跪喺度咪叫你要， 两位 要啦，你要啦， 舐你添，舐 两位其实。你哋群买啲咩人？ 你咯，我哋就近得你多，而家越嚟觉得自己 用你嘅思想去想嘢，你明白吗？系直头系代入你嘅思维啊！ 我妈都话我贱格咗， 系咁话，冇错，我冇朋友啦，而家 系啊，即系群得你多啊， 句号冇嘢。 好啦，到我。 好，翻嚟我哋继续讲手信。 用尽气数拥抱，放任余生尽可，只知真爱不需退路，抛弃前行脚步，当背后女人倦透都鼓舞，宏愿是你安好，但愿你看随传随到，即管细数。你要是满足，我为你可任意去改造，总后路。就算无人理解，都已付出到，无余地再好，为求得到情人抱紧，前途都可当作陪衬，只想加倍快乐。陪伴下半生，难挨都可抬头看人，爱着你冷的光斑痕，可惜我力气快耗光，只想你一吻。前途都好。 可当作陪衬，即使早及冷待至今，连待你好夜夜地震撼，难挨到可抬头强忍，爱着你等的过不肯，假使我力气已耗光，可否再一吻？ 谷子乔呢首歌叫做《爱慕如地》啊，翻嚟我哋嘅节目吓，十一点二十四分。我记得嗰阵时咧，英国我好中意行一条街啊，系叫做诶、哎，突然间唔记得咗咩，好多嗰啲跳蚤市场嘅咧 ，Camden Town Market 定系咪 Waterbello Market？ 系咪 Camden Town 啊 ？Camden Town 系 咁咧，佢好多嗰啲好，我用古怪形容咧，即系你会觉得哇，喺咁特别嘅， 成条街噶嘛，摆 两 边两 条街， 嗯， 我记得咧，我有一个系冇用嘅。但我都好靚，我都企咗喺度掙扎咗一輪，最後都係唔買。嗱、 嗯， 好多嗰啲壁燈咧，即係掛喺牆嗰啲壁燈咧，佢嗰啲壁燈全部都係一啲人嘅手啦，咁樣托住眼燈啦，即係你明唔明？即係總之全部都係好特別嘅，唔係就咁 藝術品咁， 好似藝術品咁，有隻手白色嘅手咁托住眼燈咁樣，哇， 好 得意。好 靚， 但係第一我又驚打爛啦，係啦。第二咧，我覺得好似好重。係 咪 antique 嚟㗎？ 又唔係，佢真係一啲自己嗰啲 craftsman 自己整嘅， 自己整。 咁、我後來行過有一個檔口，我又睇咗好耐，又係有想買，但係好 spooky 啊，我唔敢買，係、一啲縮細嘅人頭啊！ 哇， 睇落去咧有曬表情同埋有曬嗰啲皮膚嘅紋、我喺度諗， 但佢 真㗎，我唔知係真定假。 哎呀，係咪人皮？ 但點解我冇買咧？因為冇人嘅個檔口。冇人看到，我企咗好耐都冇人嚟，最后 我嗰边啲人再翻嚟咯， 我冇啦，但系真系好似样， 缩细咗个人头， 缩细嘅人头， 咁有冇头发啊？ 乜都有噶， 乜都有， 好象真噶。 有冇同你眨眼啊？ 有啊，佢话你个傻小强啊， 系啊，我就系小强， 系啦，哇，呢啲嘢我就唔会买啦。 是嘅， 因為我 事後諗翻，我都覺得其實都唔應該買嘅。 好 彩 你冇 買 啫， 因為佢冇人看檔。如果唔係，我係想買，因為你點會有任何嘅地方可以見到有咁樣嘅嘢咧？ 係嗱，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喺泰國清邁有一間嘢，又係好奇怪嘅。嗰、那個叫做文創區啦，佢、有好多啲嘅就係年輕嘅藝術家，嗰度會喺嗰度咧就會自己擺個檔攤。總之俾個檔攤你就買咩得啦，就係、呢一種。 自己整喺屋企整嘅啫嘛。 佢真係覺得好奇怪，全間嘢都係賣一啲血淋淋嘅 BB 人頭。 咦、 佢可以係咪類似 啲 咁 嘅 嘢？佢係膠嘅，膠嘅。總之嘅就係啲哇，因為七孔流血啦，可能一個 BB流晒血嘅咁样啦， 咁 啊 暗黑嘅， 系好暗黑，啱唔啱？同你 做啲 可爱 嘅 BB 唔得嘅， 佢全间屋都系，全间即系唔系话好大间嘅一间 shop 啦。总之嘅就系全部都系充满住呢啲咁样嘅嘢。你行入觉得点解会咁样？点解你会觉得呢啲用呢个咁嘅嘢嚟做艺术嘅咧？咁、我就有锁匙扣啊，会有啲公仔摆喺度，又或者系笔插啊，总之全部都系呢啲咁嘅胶 B， 呢啲胶 B 全部都系七孔流血嘅咁样咯，又系冇人看档噶。 系啊， 系啊，咁跟住身边我哋都企咗喺度好耐啦。我有个朋友咧，我讲走啦走啦，买嚟做乜嘢啫？佢就话要想买一个锁。时佢会觉得好有型，咁跟住嗰啲就系隔篱看档嗰个人咧，见得佢实在太有诚意啦，咁跟住佢就你求其摆低几匹， 系 你自己攞啦，咁样就真系佢真系摆低咗，就系唔知一百匹定系点样， 但 佢 连价钱都冇 list， 冇完全冇，总之全间都系咁样。 呢啲 artist 真好奇怪， 好暗黑啊！你觉唔觉得啊？好奇怪， 可能亦都唔会有人攞佢啲嘢咯。我谂 点够胆攞啊，大佬？ 系啊， 我谂可能佢设计咗之后嘅话，都唔知道有冇卖得有几多几多只呢啲咁嘅嘢， 所以走咗咯佢。但系呢啲嘢真系好惊。 点都好啦，嗱，你讲翻话即系喺英国啦，咁我就好中意买嗰啲嘅时候去嗰啲跳蚤市场或者嗰啲叫做 antique 卖嗰啲比较古董少少嘅一啲 market。咁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我唔记得喺头先系咪应该系 Camden Town， 去到咧就系有一个地方咧，佢就话佢声称所有嘅嘢嘅话咧都系古董，而且 有人用过， 有人用过嘅。 但系嗰啲咩古董先？着上身啦，定系怎用嘅嘢？ 手袋啦，衫啦，又或者系可能系杯啦，一只眼镜啦，会唔系好多呢啲嘢嘅？ 系。 咁我就唔知点解嗰阵时，因为我食烟嘅，我就见到有一个好靓嘅烟盒，跟住我一打开个出边咧就系点样嘅咧？佢系一个烟盒啦，佢声称系真嘅银啦，包皮啦。 仲有就係中間就有一個皮啦，跟住咧有一個就係屋企嘅徽章啊，係咪或者有啲係嗰啲有錢人嘅話係啦，有一個屋企嘅嫁費嘅，咁就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個徽章就貼咗喺嗰度，好靚喎。 好靚。 咁跟住咧一打開嘅話咧，裡面咧仲要係即係有啲地方你可以擺嘢，即係擺煙嘅。咁我就話哇好靚喎，咁我問佢幾多錢啦？12磅。 嗯。 我點都記得嘅。 抵到爛。 雖然12磅真係抵到爛，其實講緊係100多蚊到。第一時間就梗係買啦，唔係好睇得清楚，我已經買咗啦。買翻嚟嗰時候咧，先再睇下個底，個底係寫住咧 To Dorothy， 肉蘇啊， 跟住有一個名，咁即係話呢個煙盒曾經就屬於一個女人。 你頭先都講啦，所有呢啲嘢，都有人擁有過，梗有呢啲咯。我屋企有個手錶都係咁噶，佢個背面刻住 Richard Happy Birthday 咁樣噶， 係啊， 係咯， 係啊，跟住怪事就嚟啦。 你翻到香港先有定系即时？ 嗰阵时我喺英国，咁跟住咧就好开心啦，满心欢喜翻到屋企咁啊，梗系哇装啲烟落去啦。点不知就嗰一晚发咗一个好奇怪嘅梦咯。 有个鬼婆揾你，真系噶？ 佢同你讲咩 ？Don't smoke my box. Give it back to me. Don't smoke my box. It belongs to me. 唔知係咩，我自己諗得多，明唔明？因為你一睇睇到 Dorothy， 唔知 from 乜嘢咁樣嘅咯。冇，我唔記得咗嗰個夢係點，但我好驚咯。我就係覺得嘅就係其實好可能， 即 係 有啲嘢。 係啊， 咁佢總會做咗啲嘢。 佢附咗喺個 box 嗰度，我佢又喺裡面度。總之係有，總之我發夢見到個鬼婆啦。OK， 咁樣就係咁啦。咁我好驚咯。 唔係好驚啫，佢 都驚㗎。 好驚啊！因為唔知啊，見到 To Dorothy 咁樣。跟住我将嗰个烟盒送咗俾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會按時間表今個月19號實施，但係當中三項措施會提早喺今個星期四凌晨實施，包括重開泳池、沙灘、水上樂園同水上運動中心。市民在户外运动场所做剧烈运动不用再戴口罩，亦都容许食肆堂食每台增加至8人。林郑月娥说，提早放宽因为本港疫情稳控，下降得较快。四月中已经跌至单日新增个案3位数，至今没有反弹至1000位数。学生恢复面授课至今只是找到零星阳性个案，以及市民有强烈诉求。他说是天气好都不容许市民游水，好难讲得通。加上要市民做运动和打波都要戴着口罩，是好辛苦。至于提早放宽食肆堂食至每台8人，林郑月娥说考虑是市民不是餐饮业东主，因为临近母亲节，而母亲节之后有一日佛诞补假，希望市民欢度母亲节，可以三代同堂同台食饭。林鄭月娥說，有關政府架構重組，等到特首選舉結束之後，會第一時間將文件和理據交給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如果同意就會落實執行，目標是6月30日之前得到立法會通過。他說，雖然時間緊湊，但是有信心在現時以愛國者治港之下的立法會會獲得通過。另外，對於取消強積金對沖修例能不能夠在6月底之前通過，林鄭月娥說要視乎立法會對近日出現暫緩要求是意料之外，強調問題已經討論10年，政府多次出席立法會和提供額外資料，形容政府在取消對沖工作落水好深，要投入大量公帑，亦都要令到僱主適應。他說距離6月底還有2個月，呼籲議員以勞工權益為依歸，盡快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修例。政府宣布已經成立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致力確保兩屆政府順利交接。原行政署長鄭中偉今日起出任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 政府發言人話：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設有五名首長級人員和超過二十名非首長級人員。現時政府已經調派公務員出任其中四個首長級職位，包括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後任行政長官的私人秘書、副私人秘書和新聞秘書。發言人說，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將會協助後任行政長官進行幾方面主要工作，包括組建新一屆政府的政治領導團隊，在他的選舉政綱的基礎上籌備制定新政府的施政計劃，與現屆政府做好交接安排，包括與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有關的重要活動，以及廣泛聯繫社會各界出席各類活動。一名女子懷疑遭遇電話騙案，報稱損失合共82萬元人民幣，折合大約97萬港元。一名23歲女子報稱收到自稱執法人員來電，指她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要求向指定銀行戶口轉帳。事主按指示轉帳，她其後懷疑受騙，於是報警。警方初步調查之後，將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暫時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气温回升。本周后期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36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636亿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1.1跌1蚊，腾讯控股380.8升3.4，美团176.7系升4.7，京东集团254.8跌10.8，恒生中国企业73.8跌6仙，港交所344.4升6.6，快手67.9升1.15，盈富基金21.2毫4升2仙，友邦保险77.8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01，瑞士法郎0.978，加元1.285，人民币6.68。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港金报17,440元，跌4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64美元，卖出1,86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嘅，车龙排到卢押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咁出九龙方向啦，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津桥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之路去观塘、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一套改编自小说作品的都市职场剧， 由秦岚饰演艺人经理人莫向晚，高以翔饰演律师莫北。 面对职场初老症，莫向晚怎样找回自己，成就自己的人生呢？ 五月六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每日连续播放两集，等你过足气瘾。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 吓，系啦，好。得完未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翻学啦，同埋仔头先都讲过啦 吓， 咁所以有啲嘢特别都提提大家嘅。 小学咧今日起五月三号全面恢复半日面授课堂 啊， 可以翻学啦。不过翻学都要记住，每日翻学前进行呢个快速抗原测试，留意身体状况，有唔舒服咧。就唔好翻学校啦， 冇错， 时刻保持个人环境卫生，同埋尽早接种疫苗，系啦。 好嗱，咁样讲到手信咧，淑梅姐今日同我哋讲翻一个咧，佢自己嘅亲身故事，听下淑梅姐讲。 好， 有一个非常之值得同大家分享嘅经历，就是、一次喺内地嗰度咧去旅行，咁啊嗰个嘅导游咧就好可能佢个即系思想咧就系话你哋呢班咧都系傻妹傻佬嚟嘅，喺我手上咧你应该要好好就范咁样，咁啊去完一个唔知咩地方买嗰啲丝绸定咩咁样，咁啊买完即系唔系好多人买啦，咁啊上翻车佢已经对住我哋讲，我对你哋好失望啊吓，下一次我哋咧就去嗰啲珠宝玉石嗰啲工厂噶啦吓，你唔好再令到我失望啊咁样，咁啊我哋就冇办法啦吓，只鸭仔咁跟住佢去。 好啦，咁跟住去点咧？听埋下集先吓、 哦。好啦，咁去到咧，咁大家就睇嚟共嚟共去，咁睇完，咁大家坐喺度就冇咩动静，咁佢已经好嬲咯喎。啊，我有一位咧喺外国翻嚟嘅朋友咧，就即系睇中咗其中有一个好似一个佛像嚟嘅，细细只嘅啫，即系唔系好多嘅，咁即系唔系话好多钱咁，咁佢就望下咁样样。咁佢就走过嚟噶，哎，你系咪有兴趣啊？哎，快啲，我帮你讲价咁样样。咁然之后，哎，原来咧就系、是、几多钱啊？譬如当佢10,000蚊啊，哎，我而家帮你讲到5,000啊，咁样。咁死啦！我个朋友咧，佢就唔想买嘅，只不过佢多口问一下啫，一问都弊啦。咁我问完之后咧，唔想买，但系佢好恶，我唔得噶，呢个佛像已经开咗光噶。我同你讲咗价噶，你唔可以唔买啊咁样。哇！但我个朋友咧真系好叻，佢话吓开咗光噶，我唔可以买啊，我系信天主嘅，我唔得。唉，其实佢唔系嘅，佢都系拜佛嘅，不过就唔想即系做水鱼，结果咧就冇买到啦。啊，不过全程咧嗰、那个动游咧都面窿窿，由得佢面窿窿咯，即系佢态度太差。 你有冇试过？好似 有啊， 就系咧，我有一次又喺嗰个泰国嗰啲叫水上市场啊，知唔知啊？咁啊，个个入到去咧就好多摊档，好多摊档。我见到咧，佢有一个嗰啲银色嘅男装手链啊，吓咁我求其问下啦，啊几多钱啊？咁我唔记得会开1,000匹咁样。咁我谂住我斩你一半，500啦咁。佢即刻话 O K 喎， 系啊，咁你又开始惊啦，爷系咪我？ 爷爷 咁少得滞， 都有火 可以平啲， 系啦。 咁我最后都系冇买，佢都系黑黑面嘅， 梗系啦。 喂，但系你唔会觉得好意外咩？我斩佢一半，佢都毫不犹豫 ，O K 咁样、啊。 根据我一个经常乜嘢都会讲价嘅一个朋友讲，嗰一半系啱嘅。 但系佢 O 佢即刻 O K 咪即系其实佢个水位，你谂下 仲有水，仲有水位， 仲有水位赚咯， 系啊， 系啊，啱噶啦，啱。佢话一嚟一 cut 一半 ，cut 一半嗰只你睇佢如果即刻 OK 嘅话，再 cut， 咁好衰咯。 唔衰，佢预咗噶。 系咩？你 cut 完人， 佢就觉得你哋唔好意思咯。 就是你哋会觉得唔好意思， 你唔好意思你就唉算啦，就买咗之后你就走啦，咁样佢咪可以赚咯。 冇错啦， 好啦，嗱，我哋嘅街坊又阿 Kitty 崔杰彤。 去旅行呢，我自己真係好鍾意买手信嘅，无论係买俾朋友又好啦，买俾自己又好啦，我係好鍾意行嗰啲呢真係标明自己係手信铺嘅铺头囉。咁当然啦，我身边嘅朋友啦，屋企人都会觉得我好傻啦。首先嗰啲标明自己係手信铺嘅地方呢，应该都係买啲好行嘅嘢，或者买啲好贵嘅嘢啦，亦都好似即係冇乜特别特色咁样啦。咁但係呢，我就觉得嗰啲手信铺呢係有一种魔力，好吸引嘅。唔知点解呢，每次去旅行都一定要行嗰啲铺头嘅，咁啊，通常都系真系买埋啲唔等使嘅嘢啦。我自己咧都中意买嗰啲最唔等使嘅锁匙扣啊，或者一啲装饰啊咁样样嘅。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啦。我唔知道朋友中唔中意。咁既然我自己中意咧，我都会买好多翻嚟派俾人嘅。我唔理得佢哋中唔中意噶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嗰啲都好有代表性嘅，喺香港买唔到嘛。 虽然系嘅，但系嗰啲通常咧 souvenir shop 嗰啲。佢講得啱，即係好無聊嘅先會擺 啊！冇錯， 係專為我唔好話呃啦，專為吸引遊客 嘅。係但係我就覺得，若果你有時喺嗰啲手信鋪嗰度買嘢送俾人，係咪似乎好似爭少少誠意啊？ 係嘛？ 會唔會啊？ 你買嗰啲咩食物咯？ 嗱，不過你嗱，阿杜文或者陳太講呢個咧，我就聽完之後我就覺得係，我都想要呢啲 souvenir 喎，我都想要。系啊，不如听下杜文 好啊。 唔该，陈太。 等下先啦，我飞翻去头先。 我又好啫。 好， 陈太。 我啊，从来都唔兴买手信俾人，亦都唔兴问人攞手信嘅。所以我唔介意人哋唔买嘢俾我咯。咁我亦都未必一定会买嘢俾人。但系如果我去嗰笪地方系真系有一啲嘢系香港买唔到，而又好好味，我又好想分享嘅话咧，我就会买啲翻嚟，咁然后摆喺 office 等啲同事。可以食到啊，一齊即係開心一下，咁我都可能會。但如果去嗰啲地方，基本上香港都有得賣嘅嗰啲嘢，咁我何必要喺嗰度買翻嚟？即係夾生覺得係買咗手信咧，咁我就冇咁無聊咯。咁你話珍貴嘅手信咧，其實咧有嘅，就係咧當我年輕嘅時候咧，成日都會中意去紐約睇嗰啲百老匯音樂劇嘅。咁每一年咧都會。去一次或者隔一年会去一次，咁每一次咧都有一啲譬如新嘅 musical 咧，咁你知道嗰啲 musical 通常出边有一啲 gift shop 咧系卖啲 souvenir 系象征住嗰套音乐剧嘅一啲礼物仔咁啊，咁我同我班朋友咧都系音乐剧嘅爱好者咧，其实佢哋好开心噶，如果收到嗰啲手信，因为即系。好珍貴啦，同埋你香港一定冇得賣啦。咁你如果你好鍾意嗰套音樂劇，你有嗰啲 souvenir 呢，你又好開心啦。咁所以嗰啲呢，我就可能會買返嚟囉。咁我又覺得珍貴，到而家我都會 keep 住囉。咁譬如話，當有朋友呢去睇完譬如喺倫敦或者喺紐約睇完音樂劇呢，佢哋都會買 T-shirt 返嚟俾我㗎。咁有陣時我唔使叫呢，佢哋都會買嗰套音樂劇嘅 T-shirt。我見到又係好開心囉，因為我哋有陣時你知道呢，有機會做話劇排戲咧，你穿住嗰套音樂劇嘅 T 恤去排戲咧，係好有嗰啲叫咩虛榮心啊，係好有虛榮感噶嘛，即係個感覺好似我真係去紐約睇咗嗰套音樂劇咁，咁係咯，所以呢啲嘅手信我就會覺得係好珍貴咯， 係好特別，因為咧我記得嗰陣時 Cat 嚟香港咧，我都買咗幾件佢嗰個 Cat 嗰個 T 恤，有兩隻貓眼嘅， 貓眼嘅，跟住寫住個 Cat 咁樣。 而家唔知去咗邊啦，但 係咪就係咯，唔會噶啦， 就係咁噶啦， 但係你一定會買嘅。 系啊， 因为你因为你觉得自己好有型啊， 就 系升咗格嘅。我睇咗《Phantom of the Opera》，或者我睇咗《Cats》咁样， 同埋 T 恤系真系可以 practical， 你着得啊嘛。 冇错， 就唔系啲你摆喺度冇意思嘅嘢。 同意嘅。嗱，其实你话讲开手信，我又觉得嗱，去唔同嘅地方，我哋会买个当地嘅呢个手信啦。咁其实点解今日我哋会定呢一个题目咧？都系同有一个最近喺日本嚟香港嗰度住嘅一位女士。你真系唔会觉得嘅就话，点解佢会觉得嚟香港会买啲手信嘅咧？例如某个。牌子来自佢哋日本嘅嗰个即食面，佢反而会喺香港度买翻去，就系因为佢哋话喺当地嚟讲嘅话，原来系冇我哋香港咁多味道嘅，好奇怪啊！嗬，又或者佢就系小心地话，你会唔会买嗰个咁嘅牌啊？ 系啊， 你真系，所以 我觉得 有时会盲咗。 即系有时我哋香港人咧会去买嗰个叫红出没，注意， 系 香港你 都冇去， 系啊， 系啊。 咁但系就系觉得有个地方色彩嘛。 嗰日我见到一位先生个 T 恤咧，好正，小心地话。咁啊，头先你讲，佢啲T恤后边咧就系小心 玉滑， 滑板。 点解啊？ 佢将嗰个 mat 咗系一个滑板，即系嗰啲板仔嗰啲衫嚟嘅，好靓啊！我觉得 okay, 好啊。嗯、另外仲有嘅就系，譬如可能我哋会觉得平时冇乜嘢特别嘅嘢啦，咁日本人喺香港度中意买嘅就系我哋香港嘅手信嘅就系冰皮月饼啦。 哦， 系咪？系、嗯、啊，咁我即系呢啲咁嘅嘢嘅话，我哋可能因为平时已经见惯，你会觉得好平常， 冇乜特 别。系啊，但系如果系嚟香港嗰度嘅朋友嘅话咧，佢哋会真系会提醒你啊，其实呢啲都系几有特色嘅。 我听闻以前啲游客会买老婆饼添。是不是 啊？哦，咁又系。 系啊，原来老婆饼添。 系老婆饼。 系啊。即系我哋会买嗰个白咩恋人话，我唔记得咗。 白色恋人。 系白色恋人。 白色恋人系嘛？ 系 系啦系啦，即系有一段时间会 香港未有嘅。 后来香港有就 就 冇买， 就唔会买啦，冇错。咁譬如可以喺佢就仲有啦 ，list 咗嘅就系譬如有某个牌子嘅纸手巾啦。 哦，系 系啦，即系嗰个 tissue 啦。你有冇谂过点解会咁？ 冇啊。 同埋嘅就系我家姐又好奇怪嘅，我家姐每一次翻嚟香港，佢一定会买某个牌子嘅牙膏。 哦，我知黑掹掹，黑掹掹。 跟住我话点解啊？我话你个香烟我冇乜，佢真系冇。 系。 同埋嘅就系唔用呢一个名嘅。 我话俾你听咧，其实咧，有阵时我哋买啲乜嘢手信咧。如果參加旅行團咧，都有少少係嗰個叫導遊或者令到佢推波助瀾。 係啊，一定 日本人好興好中意食依樣嘢㗎。嗱、嗯，我幫你買啊，我攞平啲，係咪先？ 一定係啊， 喺度吹曬，喺吹捧，即係不停正啊！依只咩咩咁， 個個人都買嘅。 啊，日本人啊，飲呢只綠茶， 直接送佢哋間房度， 個個都八九十歲㗎。係 啊， 好多時係佢哋令到喺度推波助瀾。 冇錯，如果你話講翻日本嘅話，你最初嘅時候一定係會買嘅係咩手信啦？大福饼， 我又冇喎。 多数嗰啲饼啊、糖啊嗰但系 其实我系唔中意食， 我都唔中意食嗰啲嘢 噶嘛。 系系系， 佢哋一定系包嗰啲豆沙馅啊。 系啊，唔中意。 你买好多翻嚟，跟住可能摆喺个 office 个门口嗰度，跟住啲人就冇人攞，冇人食。 净系你去日本咩？ 就系咁样咯。 我就记得白咩恋人系最多人攞嘅嗰阵 时。系嘅。 新加坡就咩班兰蛋糕。 冇错。 系啊， 你真系专登买一个翻嚟，跟住可同大家一齐。分你咯，哇！真系都算系咁啊，我觉得嗰啲同事。好啦，咁啊，仲有嘅就系，譬如可能系讲紧嘅，有某一个嘅漱口水啦，系咪？你又觉得佢就系点解你要买翻？ 李氏家族 系啦，冇错啦，李氏家族漱口水啦，咁佢哋又会再买啦。例如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即冲嗰啲鸳鸯啦，我哋香港成日都饮啦，但系佢哋就会觉得好特色咯，都几得意啊。 系啦，喂嗱，仲有个街坊啊，就系阿小白八月号嘅， 好。我是小白白元浩啊，收过最窝心的一份手信呢，相信就是我朋友送过一套餐具给我，那不是很大份的啫，那么只不过是有个碗仔同埋有个碟，那么每样呢就两只咁一 set 嘅，好靓嘅咁样。咁佢就话到啦，啊呢一 set 嘅碗同埋碟呢就喺外国方面呢特登呢就送过嚟给我㗎，咁点样送呢，就原来佢亲手做㗎喎、哦。咁话说佢行过啲深山嘅时候呢，就见到有啲师傅喺度做緊陶瓷嘅。咁佢呢就觉得知道我鍾意食米呀，嗰啲大米呢，咁於是乎佢就话到，如果有一个好靓嘅餐具就伴随住呢啲大米一路食嘅时候一路享受呢，就可以令到我觉得好开心啦。咁、我觉得收到呢份礼物嘅时候呢，望一望原来呢个碟呀同埋个碗呢仲写咗个日期啦。同埋寫埋我個名喺度㗎喎，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呢一份嘅手信呢非常非常之窩心，而家每一次呢我嚟食嘢嘅時候個心啊都係暖粒粒㗎。 係呀，個人個人色彩我 自己做嘅嘢。其實有時都會鍾意去一啲 trip 呢，就係、是、會去參加呢一啲類似嘅，譬如可能係做一個陶瓷呀、跟住佢會燒完之後嘅話呢，佢會寄返返嚟俾你。你哋有冇試過參加呢啲咁嘅體驗班啊？真係要試下，好開心㗎，當你收到嘅時候。咁同埋我覺得呢一樣嘢嘅話係更加講緊嘅就係、是、譬如可能你日本咧係會成日會標榜，如果你要做一啲陶瓷嘅話，實際上係有嗰個做嗰個人嘅嗰啲温度，同埋嘅就係佢俾你做緊嗰個陶瓷嘅時候對於你嘅誠意嘅嗰啲叫食氣啦，就係、是、你每一日你食嘢嘅時候嘅話，你都會諗起嗰個人， 都 其實係一份好有誠意嘅禮物咯。 好啦，嗱，我哋咧網上都朋友留言啦，咁啊讀下啦。 好啊 ，Ethan 佢話咧，我收過一個咧係英國喬治王子出世紀念金幣。 哇！ 喂，你知唔知啊？我嗰時咧行個地方叫 Notting Hill 啊，即係咧呢一個你知邊度啦？ 知啊。摘星奇缘， 摘星奇缘嗰条街啦，咁佢都好多嗰啲怀旧铺。我见到有一间，你知唔知卖啲咩咧？就 系 嗰啲咧，英女王颁嗰啲勋章， 冇错，又或者佢系几多岁生日嗰啲杯啊，成间 shop 都系噶嘛。 但系我谂啦，嗰啲咩 OBE 嗰啲系咪真系嗰啲人拎翻出嚟嘅咧？如果嗰啲人有咁大嘅荣耀，点样攞出嚟卖？ 唔系，真系有。听讲好似话奥斯卡金像奖都会买， 系咩？咁等钱？ 佢唔系等钱使， 佢冇用， 佢冇用啊。 O、okay、 K， 即系有呢啲咁嘅嘢会拎翻出嚟。 我都有谂过，但系好似买嚟冇乜意思咁啊。 又唔系颁俾你， 系 我都觉得系 做乜嘢啫。 系啊， 但系其实嗰啲你会唔会买噶？你喺英國會唔會買御林軍咧？有冇買過 佢啲帽？買啲帽，佢有嗰啲長嗰啲帽 咧。 係 啊， 毛神神嗰啲帽。 我淨係有企埋去影相啫。 另外咧，阿張森佢話咧收個濟州島嘅石頭爺爺，咁我唔知係點啦。 我知道， 係啊，上面一個個窿仔㗎。佢話咧，人哋俾我嘅時候話：，誒中意啊，中意啊！但其實我有密集恐懼症，靜雞雞就掉咗佢啦咁樣。 哎呀， 我好驚嗰啲窿仔啊，睇落去覺得好得人驚啊咁樣咯。另外 Angel 佢话四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北京买咗一大堆咩叫皇帝石膏倒模面谱，系 我知 有啊有， 因为咁大嗰啲京剧嗰啲面谱， 但重到死又冇用， 系啊 系啊，因为冬天仲买咗顶厚厚连毛毛嘅帽，翻到嚟咧好似好珍贵咁， 戴唔到， 几年后都系抌咗啦咁样， 冇办法，当时一定系好开心买 的。同埋你有冇发觉啊？你有时喺当地你买一啲特别好有民族色彩嘅嘢咧，喺嗰度着系冇事嘅， 系啊， 系嘛？ 但系 一翻到嚟，你会觉得哇！你系试下喺中环嗰度着嗰啲民族服装，衫喺度行， 俾警察拉， 系啊， 打服狗狗拉。 所以系你要喺嗰个地方，你先至可以攞嗰啲袋啊。 你唔使讲到咁夸张啦。 人字拖啊，感觉嗬。 我仔喺蒙古咧买咗一顶咧嗰啲好似牛仔西部牛仔嗰啲咁嘅圆嗰啲咧，我顶帽个边缘好似成个面盘咁大，摆边度都摆唔入，你知唔知？任何衣柜都摆唔入。 即系啲墨西哥嗰啲帽。 系啊系啊，即系嗰啲 cowboy 嗰啲好圆嗰啲帽，点收咧？我都唔知收去边度好。咁摆喺度又蓬尘，我而家唔知收咗去边个角落头啦，已经。 所以我而家已经尽量咧，即系经过咗咁多年之后咧，我就会觉得算啦。即系就算系细细件嘅都好啦，你到最后屘就可能过咗几年之后，你会觉得冇用噶啦，嗰啲回忆喺个脑里面咪算咯。 就算你买嗰啲食疗咩，去韩国买人参咧，翻嚟你都唔会食。 冇错。 几贵你都唔会食。 你知唔知我有一日啊，我真系执嘢啊！我发觉原来我就系、是、都唔知道有几多年之前嘅，就系喺韩国嗰度买嗰啲高丽人参，我冇开过，过晒期， 个个都系咁噶， 摆咗喺度。 你 嗰啲咩人参饮嗰啲咧，系啊，吉一支来啜咁嗰啲。 但系咧，当日咧喺个导游推波助澜之后，你成日觉得你会觉得 我会饮嘅， 系啊， 我会食嘅， 系啊，对身体好啊， 从此我长命百岁噶啦。 冇错，或者有时吊命嘅时候攞翻出嚟都好啊， 所以个个都做个傻人啊！好啦，我哋翻嚟十二点后，马老师 漂流教室， 咁系咩啊？ 我要下流教室， 我都要。世从无神，感到极震撼，此时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当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做你计算不需理解。 Send a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着数。坐上我飞，唔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同埋 hands to the top， 每晚你会知我系你极有神速。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我翻滚，我颠覆，互串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都。任何中都算是情操。 车。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晚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啊！今日廿五度嘅气温，暖好多啦。相对湿度43%，都系天晴干燥，吹和缓嘅东北风嘅。我哋而家好快就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千祈唔好行开啦，咁样见。 恢复一个级别面授，小学亦都最迟今日全校恢复半日面授。学生每日翻学之前要先做快速抗原测试，取得阴性结果。有幼稚园学生家长话会为子女准备消毒用品，有小学生话未习惯翻学之前要做检测。有幼稚园校长话食茶点方面会有特别防疫安排。有小學校長就指，今朝學生回校情況順利，但係流程上可以改善。央視報導，在上個月25號，杭州市國家安全局依法對勾結境外反華敵對勢力，涉嫌從事煽動分裂國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對一人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目前此案正在深入调查之中。报道说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是马某，后来更正为马某某。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高五至六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和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4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25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668.9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0.8跌1.3，腾讯控股380.4升3蚊，美团175.4升3.4，京东集团253.4跌12.2，恒生中国企业73.7跌0.16，港交所344.4升6.6，快手67.55系升8毫，盈富基金21.24升2仙，友邦保险77.7跌5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8，英磅9.834，瑞士法郎8.032，澳元5.564，加元6.108，新西蘭元5.069，歐元8.2558。每百日元對港元6.03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12。港金報17,440元，跌4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2.08美元，賣出1,862.7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啦，近住中越湾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另外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系去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打豪敦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方向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蓝田汇景花园一座、牛头角、乐华南村、敏华楼、柴湾环翠村、怡翠楼、大埔日雅苑、日荣阁、深水埗丽阁村、丽河楼、旺角海富苑、海南阁、红磡海日豪苑十八座、新蒲岗彩怡花园四座、牛头角彩盈村、盈富楼、荔枝角美孚新村四期、白老汇街八十九至九十一号。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逆光少年。 当见到其他人都可以透过舞步去表达自己感受，就令到我即刻觉得我自己都唔应该缩，唔应该再去比啦。 佢系 CIBS 广播人、舞蹈员 Coco。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back to Musically Yours brought to you by RTHK CIBS. CIBS 节目为你点播，由印度裔朋友 Tisha Singh 主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嚟到我哋嘅星期二，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吓， 马老师， 系啊， 好好啊， 系 好啊，嗱，今日嘅题目听住啦吓，你哋可以喜欢咩流教室都得， 真系咩流都得， 系听住咯，五一黄金周大酬宾。五一黄金周呢又咪啱啱过完年冇几耐啦，两三个月啦。所以呢其实全世界呢都好多钱使嘅。客人又多钱使，市民又好有意欲 好爽 的 去玩，因为屈咗三个月啦。即係我讲緊係早几年嗰啲啦。咁同埋呢，如果你十月个黄金周呢，因为又近年尾啦，好多客户呢可能啲钱就差唔多用晒啦。所以呢就係都要镜住。 真係呢个黄金周就真係黄金周嘅。 冇错啦。 大家黄金嘅。 係好多黄金嘅。咁就要筹宾喎。咁当年呢我就同，因为都比较紧张啲，因为要攞生意。咁我就同我。 当时你做緊咩，我想问。 都係响。 阿片片。 四个字唔系啊， 四个字，佢个行业就叫鸦鸦片片， 冇错，系非常好，系佢个卡片就系写住鸦鸦片片啊，个 title 系啊， 鸦鸦片片主任 ，chief officer， 冇错 ，chief officer，chief officer， 你又好啦 ，senior chief officer， 佢嗰时之前都仲有一个噶，我唔记得咗添，系啊 ，senior chief officer，marketing 系啦 ，marketing 冇错啦，系啊 ，web marketing 系啦 ，web marketing marketing manager， 其实你两位咧。 识啲咩朋友咪你咯， 分咗啦， 群啲咩朋友嘛，所以咪切啲个 visa 咯。 我想话你哋两位可唔可以讲啲？ 天生切啲个 visa， 有样分嘅说话。 我谂应该系切啲 director。 俗称 CD 咯 ，CD 咯 ，CD 咯 ，Chief Director 系啦， 系 啦， 系 啊，呃片片监制， 人哋 CEO 佢 CD， 系 CDO 啊 ，Chief Director 系。 系咪啊？阿TD Officer 系咪啊？ 系啊系啊， 好劲啊！你太 堂系啊 系啊， 因为嗰时咧要准备啲活动啊，咁我喺度谂。 嗱，大家有咗呢个 idea 咧，你就知 明佢讲乜啦。 系啦， 冇错。 佢继续讲嘅嘢，你就点解咁样嘅？ 系啊， 因为佢系 Sitting Director， 冇错啦。 所以佢咪会讲乜？ 偏偏 系啦，佢所以佢做嘅嘢咪朝个方向。 冇错啦。 咁你就会觉得好合理。 冇错，我哋系一个道读嚟嘅啫。 道长 我哋冇咗呢个道读，你唔知佢乜嘢，系 啦，冇 错、 啊， 因为你唔可以用常人嘅思维去了解佢想做啲乜嘢。 因为我一个修车师傅，所以跌个锤落嚟咧系好合理嘅，就系咁啦。你有睇周星驰戏你知道 有，所以大家都明嘅， 明啦， 明白晒。 C D 你继续讲啊， 系咁，即系正如你讲啦，因为。五月嗰啲活動咧，啲客人都會淺多啲嘅。 嗯嗯嗯，得你講咗啦，跳針。 咁但係因為我都要 驚啊，驚啊， 驚啊，攣啦，攣啦，攣啦， 所以佢而家講嘢開始冇次序，牛鈴係啊。 你講咁多啲咁鄙俗嘅嘢嘅， 牛鈴好鄙俗， 我出身係低啊嘛， 牛鈴好鄙俗咩？ 我出身好低啊，所以我係講呢啲嘢 啊。阿黎龍， 你又明？ 你又笑？ 你應該唔明㗎，嗬？ 係啊， 我都係聽人講啫。 哦，咁嘅。 點啊？繼續講啦，天上嘅麻鷹。 咁因為要 其實天上嘅麻，我哋地下一個老鼠啊嘛。 我都覺得係，咪咯。 你咪繼續講咯。 好，繼續嚇。咁因為要投標嘅，所有嘅活動都有投標。 死啦！我唔係好記得佢上之前講咩。 佢而家喺邊度做啊 ？OK， 你今日由頭講起啊。我已經唔係好記得頭先你講嘅啲。话得嚟我都唔记得， 佢哋好似水过鸭咁啊！ 我都完全唔记得， 梗系啦。我讲啲嘢都系冇乜养分咁啊， 咁 可唔可以由个片头开始播翻 ？OK， 由头播过，唔该。 睇翻个 trailer， 系睇翻个 trailer， 唔该。 五一黄金周， 哦，戴酬宾啊嘛， 系冇错冇错， 系啦。咁我主要嗰阵时系帮一个香港嘅上市公司， 嘟你， 嘟你啊，系啊。 我冇講粗口喎， 上次 搞搞啲活動，因為黃金周咁好多人 喺香港搞啊， 響國內東莞 咁點解 係 香港嘅公司要喺國內度搞黃金周 嚟做啊？ 去佢哋嗰啲盤喺上面啊嘛， 咩盤啊？樓盤啊？ 樓盤啊？ 點解要文戰好似擠牙膏咁嘅？ 係咪？ 你一早話有個樓盤公司揾我做咩？ 即係今朝早佢同阿欣欣講嘅就係你有冇獎啊？咁 點解要 一樣啫？ 問佢又掟一句半句，賴屎咁好似 喺度擠牙膏。咁样咯，你都唔知佢做咩？系啊，我都系咁话。 我哋一讲， 有时系屙几次啊嘛，系个肚屙。 问你，你答一句咁样，一早改楼盘嘛。 系啦，佢讲嘢好似 diarrhea 咁样。 唔系好明白，你继续讲。 可以嚟咯，继续咯，好嘛？ 几时都要继续噶啦。 我哋冇出声啊！ 但系问题系，我哋唔去问你嘅话，我哋根本唔知道你究竟而家做紧嘢啊嘛。 四个字。 得。我再重新整理。 好啊。 不过我唔讲睇图。系啦。咁因為我要幫一啲樓盤嘅客户，咁佢本身係香港上市公司嚟嘅， 但個樓盤喺大陸啊， 喺大陸嘅東莞嘅別墅嘅項目嚟嘅，即係賣啲好貴嘅嘢。 咁呢啲點酬賓啊？送層俾你住啊？ 咁咪係 係咯？呢啲點酬賓 係咪搞啲活動等啲人去睇樓啊？ 係啦， 咁咪叫睇樓團。 係啦，咁就咪叫酬賓啦。 酬賓我係嚟緊會酬賓。 哦 ，OK 好，繼續。 咁就因為要吸引啲人嚟，因為佢嗰度山長水遠啊，但係當然啦，睇得別墅嗰啲人肯定係自己揸車去啦， 係咪、啊？香港揸去東莞？ 唔係國內嗰啲人啊， 佢冇提過東莞 啊，佢有 有 今日喺東莞啊，唔係我真係冇辦法能夠將啲 揸車 聯繫埋一齊， 唔係咁你。本土嗰啲人都要揸車去個別墅區嘅，係啦、 哦。 咁因為點你要吸引啲人啊嘛，吸引啲人去睇，咁梗係要有著數啦。例如有啲免費嘅嘢食啊，有啲卡數啊。 其實咧，為咗食嘢先去睇樓盤嗰啲，多數唔會買嘅。 係啊，我都係咁話。去睇嗰啲嘅就根本你唔食嘅，我都會買啊！ 我知唔知在你食你嗰個 cake 仔啫，係咪先？香腸菠蘿，香腸菠蘿， 或者無端端有啲女人一齊選美啫， 動輒百幾二百萬，我唔好講貴添啦。 冇錯， 我為咗你嘅香腸菠蘿，我嚟睇樓。 我都係咁話， 我嚟睇樓， 有失我身份啊！ 係啊，食得嘢嗰啲唔會買咧，嗰啲係你嚟嘅。 咁你兩個唔好去睇下。 好啊，我哋唔會睇呢啲，我哋買唔起。 唔好去睇。咁我就要事前就要同所有嘅人夾定啦，因為咧幾日嘅黃金週有好多活動喺裏面嘅，咁、我揾咗廣州合作開㗎啦，有幾個樂隊嚟唱歌，咁跟住又揾咗啲靚女 嚟。即係啲假 Beyond 啊！ 系嘛？ 系 假太极啊，嗰啲系嘛？ 假Michael Jackson 都有一个， 真 系好劲， 好多， 佢哋好劲，佢哋好劲噶， 好犀利啊！ 好似啊，系咪好似啊？你眯埋眼听，你嗰阵好似系播 CD 咁噶。 佢自己嗰啲道具齐晒，一顶帽啦，有个假发啦，白袜仔，佢真系齐晒。嗰个男仔我记得佢好犀利。咁另外又要有，因为嗰个别墅区咧好大嘅，咁又有啲卡 show 啦。卡蘇我又要揾啲模特兒嚟啦。 點解會有卡蘇嘅？ 唔知啊， 吸引啲人嚟啊嘛，嚟啲 咩都有啲咯， 係咩都有啲。 其實係嚇，係啊係啊，大集會咁樣。 有冇動物園啊？擺大笨象啊？ 有冇波波池？有冇任戰 波池啊？係啊，任戰波波池，你最叻嗰啲任戰波波池，佢最中意任戰波波池噶。有冇整個任戰波波池啊？ 冇， 整個大啲噶嘛。 我講過，我中意。波波池，我冇讲过，唔该你两位尊重啲。我有讲过嘢， 有图有真相。 唔系 我 讲嘅， 我记得，但系佢有相噶，喺个波波池嗰度画。 我已经唔记得点解佢 有份， 会有个人字波波池出咗嚟。我算啦，你继续讲一啲正题。 我记得，因为我话佢做埋啲嘢淫贱不能移，跟住佢就话， 我就 话 佢 淫贱波波池， 因为佢淫贱不能移，因为佢中意淫贱波波池。我食字啫，系啦。咁你继续讲啦，咁点有咩玩啊？ 你应该整波波池啊嘛， 都有呢啲嘢都有，夹公仔机嗰啲全部都有， 即系总之全家乜嘢年纪都中意。 即系嘉年华会里面有嘅嘢啦， 冇错啦，系。但系咧，因为咧。都不值比較低啲嘅，同埋咧同香港啲上市公司做嘢咧，永遠就係冇錢收先嘅，但係佢一定會俾足。 唔係你做真 production 都係咁噶，都係你自己點出嚟先噶。 唔係啊，唔係俾足，係應該收一半或者收三 分。係啦，冇錯。 但係香港呢啲係永遠都冇嘅。即系永远都佢唔会俾上期， 即系你 production house 你自己要叫 你 自 己要做晒嘢之后佢走鬼佬你走， 所以香港上市公司就有到好处咯，佢咪走咯 吓。好，继续啊！ 呢个比较安全啲啊，靠谱啲嘅。咁我所有同所有合作单位讲嗱，呢一次咧就比较特别啲，因为咧 我 想 起码要剁一半先。先比較特別啲，跟住我起碼食咗五十個鐘先，係冇係咁啦，大佬，我覺得係。 切啲 office 啊， 冇錯， 梗係咁做嘢。 如果唔係嘅話，我點 頭先你 倒讀 咗啦，已經 係 啊， 係 啊， 你個衰友， 行騙主任啊嘛，係啊， 大佬你睇個衰友， 行騙主任 頭先咁樣聽佢， 係啊，提防騙子， 唔好食提子， 唔好食提子， 咁我就 好容易食到屎。 芝士系啦，咁我就同所有人讲，今次咧即系大家合作咗咁耐，因为之前都一齐做嘢好耐啦，我想特别啲嗱，我谂住咧， 你同嗰啲咩人讲啊？即系嗰啲表演单位， 系啦，表演单位嗰啲做嘢嗰啲女仔啊，嗰啲模特儿啊等等 MC 啊， 你讲咩？ 我同你哋讲， 做完先俾钱啊嘛， 唔系啊，做完俾钱系。做完先俾錢，我另外我講，因為嗱，大家咁開心又辛苦，你本來放假都嚟做嘢嗱，錢我會照俾。 做乜？ 你聽到？ 做乜彈上鏡？ 我唔係 諗起嗰啲模特兒， 可唔可以教快速啲嚟講？ 係咯，係 啊， 有成日樣樣人問喎， 咁我話 啦，要戳佢先講喎， 戳邊度 要咁咧？我戳條氣， 戳邊度？ 我就話。嗱，最后一日咧，我会请大家去玩一日嘅，因为大家咁辛苦，去 系咪真噶？ 系真系，真系。 我未做，你同我讲啲咁嘅嘢，会唔会废话啲啊？ 唔系唔系， 俾多啲人工仲好啦。我都唔想同你玩啦。 我 知佢同嗰啲 Myrtle 讲。嗱，靚女， 啊、 我俾個機會同我一齊去玩， 係啊，冇、啊、錯。 雖然有泳池，但我唔會俾你落去嘅。 係啊，淨喺房，你望 住 你望得個泳池嗰只， 住到門 有泳池啊。 嗱，俾個泳衣你試下。 但個房我安排一個波波池喺度， 快啲啦！ 係咁，因為咧去做好多日嘅，一早晨早又要去，咁 有日頭空過你 嚇， 有日頭空過， 唔係佢係一個禮拜嘛，係 啊，做一個禮拜啊，咁好攰其實真係好攰，你一晨早又去，其實我做下都好鬼死攰，咁好彩咧，因為嗰個盤裏邊嗰個負責人咧，我咪負責去睇住佢哋咯， 咁 統籌 咯，統籌 係啊，冇做統籌係啊，譬如話九點鐘啊邊個唱歌，因為佢哋晨早開始，我都唔明點解你。九点钟要唱歌， 都未有人嚟。 个客系都要啊，九点钟一定要有人。 早上 系啊， 做到夜晚啊， 做到五六点到 啦。哇，使唔使咁 长 啊？ 但系中间佢哋会有得休息嘅， 因为 keep 住有人嚟睇楼嘅。 系啊， 咁我唔想 九点钟点会有人嚟睇楼啊？ 唔知 佢会真系有、啊。 吓、 啊， 真 系 有 点解啲人 咩人嚟噶嗰啲？ 佢系谂住系早啲嚟，早啲 有脚噶， 有，跟住早啲去食嗰啲嘢咯，食嗰啲蛋糕啊。 嗰啲人系点样搵翻嚟噶？即系自己嚟， 佢哋自己本身都有个 database 喺度嘅，然后发啲信啊。咁、哦、有时咧同啲银行一起联合嘅，譬如话银行有啲系高级职VIP 嘅客户啦，咁、 哦、 就会发 invitation 俾佢哋嚟嘅。咁因为 跟住可以借贷俾佢哋买楼嗰啲系 嘛， 类似系 咁 样嘅嘢 啦。咁因 为 当负责嗰个男士咧同我差唔多大，所以我同佢几 OK 嘅。 差唔多大，即 系个鼻差唔多大，个鼻差唔多大，哇个鼻 嗱，佢講嘢又嚟，我男人同我差唔 多 大， 咩先啊？個隻眼啊，隻眼同你 咩眼啊？腳眼啊？ 你唔好逼我講，你會後悔啊！ 腳眼。我繼續講啦，做咩講停曬嘅？ 好啊，個年紀差唔多大，所以好傾，隻眼差唔多大就。关咩事好唔好倾咧？两位 咁你话同佢差唔多 大，你冇嗰年纪啊？你只系话嗰男人同你差唔多大嘛？我点知你 好多嘢差唔多大啊？ 点知你讲紧咩啫？鸡眼差唔多大啊？啊真系啊 ！OK， 年纪差唔多大，所以就 OK。 咁我想去洗身。 咁佢其实咧又好中意同佢合作，原因就系佢觉得咧，即系有啲国内供应商咧供应嗰啲嘢咧好岩岩沉沉。 你都系啦，你咪又岩岩沉沉啊！ 有你喺度， 你唔岩沉咩，大佬？ 有你喺度垫底，其他嘢都可以 都 过 得 关 啊！ 系 啊， 都觉得 OK 啊！你咪仲岩沉？你都接受得落，系咪先？ 我其实而家真系唞唔到气， 笑到想喊。 快啲讲埋啊！ 咁咧， 嗱有冇 ending 嘅故仔？ 冇啊，冇 ending 啊， 都未到重 点。佢 ending 就系失败咯，又 真系有成功。咁啊，搞啦，其实好易嘅啫。譬如话九点钟你嚟唱歌先，跟住咧十点钟 model 嚟到， 系啦，跟住有 car show 食嘢，系咪佢类似啲咁嘅嘢啦？ 系啊，类似啲咁嘅嘢。跟住咧到差唔多完美啦，嗰陣時咧嗰個 全部跳曬落個音節波波， 冇啦啦， 呢個就係 finale 啦， 大家一齊落波波池，喺個頭撞波，撞波運動。波 hitting campaign， 喂，快讲啦，咪阿老阿尼罗河博老博士， 好啊呢个 finale， 系啊， 到最后边完所有嘅 model 又好，表演又好，乐队又好，跳晒落波池， 系咁撞，系咁撞 ，I like big ball， 由于本人嘅状态而家越嚟越唔得。哦，喺呢度 今日嘅尼罗河博士嘅漂流教室系到此为止。叫做烂尾一族，佢今日烂尾啊，唔好意思。你几时再讲下集啊？啱唔讲啦，讲唔到嘢啊。 听日啦，系啊，我呕啊。 唔该你，你踩一踩个背，睇下有冇得救。 低两级变成同辈，旧同学到又要失陪。班房得我做炮灰，前途被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迟熟两倍，称呼我做前辈。光阴向着前阶级，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身生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若杀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家 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减，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无聊想转峰回留给十年后才去追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午两点就东铁线过海段会见传媒，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和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会出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会按时间表今个月十九号实施，但是当中三项措施会提早在今个星期四凌晨实施，包括重开泳池、沙滩、水上乐园和水上运动中心。市民在户外运动场所做剧烈运动不用再戴口罩，亦都容许食肆堂食每台增加至八人。林郑月娥说，提早放宽因为本港疫情稳控，下降得较快，四月中已经跌至单日新增个案三位数，至今沒有反彈至千位數。學生恢復面授課至今只是找到零星陽性個案，以及市民有強烈訴求。他說在天氣好都不容許市民游水，很難講得通，加上要市民做運動和打波都要戴著口罩，是很辛苦。政府成立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原行政署長鄭中偉出任秘書長。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會在特首選舉結束之後，第一時間將政府架構重組的相關文件交給後任特首辦，如果同意就會落實執行，目標是在六月底之前得到立法會通過。另外，林鄭月娥說，有議員要求暫緩取消強積金對沖修例工作是意料之外，呼籲議員以勞工權益為依歸，盡快通過修例。全港中學和幼稚園今日起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幼稚園會先恢復一個級別面授，小學亦都最遲今日全校恢復半日面授。學生每日上學之前要先做快速抗原測試，取得陰性結果。 有幼稚園學生家長話會為子女準備消毒用品，有小學生話未習慣翻學之前要做檢測。有幼稚園校長話食茶點方面會有特別防疫安排。有小學校長就指今朝學生回校情況順利，但是流程上可以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同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14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673亿几。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0.5跌1.6，腾讯控股系380蚊，升2.6，美团175.1升3.1，京东集团254.4跌11.2，恒生中国企业73.68跌1.8，港交所343.8升6蚊，快手67.4升6.5，盈富基金21.24升2仙，友邦保险77.75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02，瑞士法郎0.978，加元1.286，人民币6.679，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港金报17,440蚊，跌4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97美元，卖出1,86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留在屋企，不可以外出，要监察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遵守相关指引，直至完成检疫。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长夜， 我叫小慧，今年9岁，读紧3年班。我最喜欢嘅科目系美术同埋音乐。我最憎就系算术噶啦，因为成日都唔知点解嘅。每次上身算术堂，我总系特别眼瞓噶。在这个时候，窗外面的雀仔不知为什么会叫得特别大声，好像跟我聊天一样，所以我很喜欢听雀仔叫的。可能因为听得多，我竟然懂得分， 哪一种的叫声是属于哪一种雀仔。不过我没有说给同学知道，我只是说给他知道。爷爷啊，爷爷，树上咧咁多雀仔喺度叫，你识唔识得分系乜嘢雀仔叫噶？ 梗系唔识啦！一日到黑咁多雀仔飞嚟飞去，只只叫法都唔同。爷爷边有咁多功夫去听下边只系边只？我系好多嘢做噶。哎，过嚟过嚟，帮我搬翻啲果皮入屋先。 哦， 爷 爷啊，可唔可以捉一只雀仔俾我养啊？我想养雀仔啊。 哎呀，小慧啊，唔好成日挂住玩啦。听阿爹哋讲，你今次考试算术系咪唔合格啊？日有冇温啊？其实 得啦。 哎呀，唔好得啊！你留班咁点算啊？啊、 最多咪翻嚟帮爷爷耕田种菜咪得咯，爷爷你话好唔好啊？ 梗系唔好啦！哦、你爷爷我细个系做咩啊？贪懒啊！我唔读书，咁结果而家点啊？咪成世耕田咯，种嘢咯，你唔好学我咁样啊、嗯！知唔知啊？ 知啦， 系咯， 爷爷啊，你睇下。外面有隻雀仔好像很漂亮，不如我們出去看看。 哎呀，次次都是這樣，你又走出去，不要這麼晚回來。喂，吃飯了，回來知不知道？ 啊，我現在越來越喜歡在爺爺家住，因為這裡夜晚特別靜，靜到我好像聽到自己身體裡面的聲音。如果小慧留在自己屋企，我会觉得好嘈噶。因为有一段时间，爹哋同埋妈咪成日都闹交，我试过揞住个耳仔，都听到佢哋喺度嘈啊。 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大声啊？我哋咪讲好咗个女喺度嘅时候唔好嘈咯。咩话？我嘈先 ？OK OK， 咁对唔住咯。喂，个女未瞓噶，我哋不如冷静下先好唔好？ 求下你哋唔好闹交啦。得唔得啊？每一次听到你哋闹交，小慧都好惊噶，求下你哋啊！ 小慧，起身啦，八点咯，系咪爬山啊？起身啦，烂瞓猪嚟嘅，诶，起身起身。 爷爷。 哦，做咩事啊？你咪发噩梦啊？哎呀，发梦啫，冇事啦，我喺度啊，起身啦，啊。 爷爷。 嗯。 你会不会死的？ 即是这样。嗱，你看看太阳朝朝那边升起，夜晚又是那边落低，日日都是这样。嗱，好像花那样，开完它又会凋谢，人都是这么上下啦。你明唔明啊？ 小慧不明啊。 即是咧，爷爷年纪会越来越大，咁啊会有病。咁都最后都会死噶， 爷爷，你唔死得唔得啊？你死咗就冇人陪小慧噶啦。 唉，你有爹哋妈咪陪你，翻学又有老师同学。唉，你冇讲埋啲咁嘅嘢啦，快啲刷牙洗面啦，我带你行山啦，好唔好？ 爷爷啊，小慧今日唔想爬山啊。 你想去边啊？我带你去啦。 我想去动物园啊，我想睇雀仔啊。原来爷爷住嗰度系冇动物园噶，小慧冇得睇雀仔，好唔开心。不过后来到傍晚嘅时候，带咗我去村口嘅榕树头。哇，爷爷啊，点解呢一棵树咁多雀仔喺度叫嘅？ 唉，傻瓜！日落之后，嗰啲雀仔爸爸妈妈咪翻屋企睇下雀仔咯。雀仔妈妈又会担啲虫喂嗰啲雀仔食。而家呢个时候啊，就系佢哋翻屋企咯，百鸟归巢。 好多雀仔喺树上边个巢里边噶。 爷爷啊，点解我睇唔到啲雀巢嘅？ 啲雀巢啊，喺啲树丫中间，好高噶。 点解要整咁高啊？ 啊，你呢个问题整咁高，因为唔想你啲白焰星搞搞震咯。 爷爷啊，咁你可唔可以抱起我睇下？我未见过雀巢，我想睇下雀巢啊！ 爷爷边够力，好高噶，我点抱都你睇得噶。 唔制啊，你抱我啦，我想睇下啲雀仔妈妈系点样喂雀仔 B B 嘅，好唔好啊？ 咁咪好似你 B B 嘅时候，我喂你食嘢咁啫嘛，有咩咁特别啫？ 记得妈咪曾经同我讲过，我细个唔肯食嘢，佢喂我食嘢嘅时候，我就周围走。妈咪追我追得好辛苦啊，最后就要夹埋爹哋捉实我，妈咪就喂我。佢哋话咧，喂我食饭啊，好似打仗咁噶。到我依家大咗少少，我已经好耐冇同爹哋妈咪一齐食饭咯。 咩事啊？ 我哋几时可以约埋妈咪一齐食饭啊？我哋好耐冇一齐食饭啦，小慧好想好想同爹哋妈咪一齐食饭啊！ 好啦，其实妈咪公司咧，佢呢排好忙好忙啊，不如迟啲先约啦，好唔好啊？ 唔好。 咁你想点啊？不如爹哋同你食自助餐啊，好唔好？ 唔好，小慧。小慧眼瞓啦，我要瞓觉啦。 依家九点钟啫，你咁早就眼瞓？小慧，你系咪唔舒服啊？ 唔系啊，爹哋啊，小慧好耐冇见妈咪啦。 唉，妈咪佢公司呢轮咧真系好多嘢做啊，比较忙，要好夜先翻啊。 爹哋，你唔使呃我啦，我知道妈咪冇翻嚟瞓觉好耐啦。其实佢去咗边度啊？妈咪系咪以后都唔会理小慧，唔锡小慧噶啦？ 唔系，妈咪佢咧仲好锡小慧嘅。不过咧，佢同爹哋之间有啲问题，咁我哋要啲时间解决咯。 要点样解决啊？小慧可唔可以帮手噶？其实咧，只要妈咪翻嚟啊，又或者同小慧食饭就得噶啦。爹哋啊，你话俾妈咪听啊，小慧依家可以自己食饭噶，唔会令到妈咪激气噶，得唔得啊？爹哋啊，我求下你啊，小慧唔想冇咗妈咪啊，小慧唔想冇妈咪啊。 好，小慧乖，小慧乖，爹哋应承你。 小慧依家好怕夜晚一个人自己瞓觉，因为之前我就系怕爹哋妈咪闹交。不过妈咪走咗之后，听唔到妈咪把声咯，小慧仲唔开心啊！妈咪，你几时翻啊？ 小慧啊！爷爷咧，而家落嚟香港探你，陪你食饭，带你翻学。你中唔中意啊？好好咁嘅样嘅咩？吓啊，系、啊，我记得你讲话今日学校旅行，吓系咪玩得攰得滞，冇心情咧？好唔好玩啊？你话俾我听，今日好唔好玩啊？好唔好玩啊？ 唔好玩。 哦，点解唔好玩啊？ 我都唔中意去嗰啲咩石澳嘅，不过海又大风、啊，小慧觉得唔好玩。 咁、下次旅行，如果老师问你哋想去边啊，咁你举手讲一个你自己去嘅地想去的地方咪得咯。 我讲咗啦，不过啲同学冇一个赞成啫嘛。 哦，咁样啊，你都几叻、啊，识得举手话俾老师听想去边度玩。 梗系啦。妈咪教我噶，有啲乜嘢都要出声噶，乜嘢都要讲噶。 咁你本来想去边噶？ 我本来咧想去动植物公园噶，嗰度好多动物，同埋有好多雀仔睇嘛。 动 植物公园有咩好玩啊？你爹哋细个我都有带过去噶，而家啲小朋友都唔系好想去啦，系咪因为旧呢？ 我啲同学啊，又系好似爷爷你咁讲嘅，又话旧，又话啲动物好臭，又话咧惊嗰啲雀仔咧，屙嗰啲咧，嗰啲臭臭咧，我会跌落个头度啊！ 系啊，真系会噶，你唔惊啲雀仔滴嗰啲污糟嘢落个头度咩？ 唔怕。小慧见到佢滴落嚟嘅话，会避开佢噶嘛？ 咁、哦、如果你咁啱，哦，打喊路，擘擘大个口，佢滴过你个口咁啊，咁咪好臭咯？咁点算啊？孭唔翻出嚟咯？ 哎呀，爷爷讲核突嘢， 咩核突嘢啊？ 我记得爹哋妈咪曾经拖住小慧行过动植物公园噶，仲带我睇好多动物同埋雀仔，我哋仲食雪糕，影咗好多相。嗰日小慧玩得好开心啊！喂，爹哋，小慧啊，点解呢两日见唔到爷爷嘅？佢系咪翻咗去乡下屋企啊？ 你爷爷仲在香港，不过他入了医院做手术 了。爷爷入了医院做手术，那爷爷会不会死的？小慧好害怕啊。 傻猪来的，爷爷做心脏手术很快出院的了。 爹地啊，可不可以带小慧去医院探爷爷啊？ 爹地现在不行了，不说了，好了，拜拜。 爹地，爹地，如果爷爷死了，以后就没人陪小慧了。点算啊，爷爷啊，千祈唔好死啊！ 小慧，小慧，你喺边啊？ 爷爷，爷爷，我喺呢一度啊，你系咪揾我啊？请问你有乜嘢贵干啊？ 古灵精怪，学埋晒啲大人讲嘢。哎，你唔使翻学咩？你又走嚟我屋企做咩啊？搞搞震， 学校假期啊嘛，我咪翻嚟陪下爷爷咯。你放心啦，小慧知道爷爷啱啱先至好翻，小慧唔会激爷爷嘅。 咁啊乖啦，系咧。今晚你想食啲咩啊？我整俾你食啦。 唔使啦，爹哋叫我哋买咗外卖食啊，唔使要辛苦你啊，爷爷。 咁啊，是但啦，嘿。食咩都好啦，咁不如买外卖，帮我买菜丸肉片饭啦，好唔好啊？ 菜丸肉片饭，我惊爷爷唔够营养，不如咁啦，我帮你谂咗噶啦，食炸鸡髀饭，再加个煎蛋，咁就够营养啦，好唔好啊？ 系唔系你自己想食鸡髀咋？吓， 系啊， 你咧睇穿 你 啦，我梗系知啦，好聪明噶我。小华起身咯，有新朋友嚟咯，来瞓住。你睇下新朋友嚟探你咯，起身咯。 我想瞓多阵先啦， 得噶。嗱、 啊， 你唔起身呢，我将你啲新朋友送俾其他小朋友噶咯。 咩新朋友啊？ 睇下呢，啊， 系两只雀仔嚟噶，好靓啊！爷爷你送俾我噶， 爷爷知道你中意雀仔，咁咪送俾你咯，靓唔靓啊？中唔中意啊？ 中意啊！多谢爷爷，多谢爷爷，我会好好照顾佢噶，我会好锡佢噶。 啊，啱啦啱啦，咁乖乖地啦，以后唔好扭计啦吓。 爷爷送咗两只彩凤俾我，我好开心啊！我答应爷爷会照顾他们，也都会好好照顾自己，因为我大个了嘛。爹地告诉我，爹地妈咪依然都好锡我，好爱我。不过爹地和妈咪已经不再爱对方了。我虽然有点不开心，我知道他们不会再和我一起吃饭或者带我去玩。我曾经为了爹地妈咪睡不着，我问爷爷我是不是失眠啊？爷爷话我乱噏，我真系冇乱噏噶。由嗰日起，每次去爷爷屋企，到咗夜晚，我总系等爷爷瞓着之后， 偷偷攞住个雀笼，坐喺个窗边望住个天空。我喺度谂，我可唔可以同两只雀仔一样飞上天空，帮佢哋揾翻佢哋嘅爹哋同埋妈咪呢？ 车窗在熟悉的路上，哼着你爱的那首歌，竹藤一时凄怆，怀念家乡，全家福的旧相框，你牵我走想，风吹过落叶的地方，你说孩子勇敢地去闯，去看世界的模样， 好多谢马老师送俾我哋咁好嘅古仔吓， 多谢多谢三位演员。 结束我点解无端端有一个叔叔讲嘢？我 哋成个结束今日嘅节目噶啦。 我又有边个喺度讲？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 冇事冇事， 恶法恶法。好啦，廿六度气温啊，听日喺 哇廿六啦，已经 系啊，听朝有 七度喎， 客家婆出现。 Take it again. Bye bye.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 I got something to say.